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321点，升85点，成交金额48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6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86点，跌279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4蚊，升28蚊；阿里巴巴231.6，升7.8；保利协鑫能源1.33，升1毫。中移动47蚊，升1.05蚊；美团309.8，升13.4；吉利汽车33.3，升6毫；美兰空港40.55毫，升1.95毫；中国平安101蚊，冇起跌；中芯国际26.6，升4毫；中海油7.86，升0.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4，英镑10.582，瑞士法郎8.739，澳元6.007。加元6.109，新西兰元5.575，欧元9.433，每百日元兑港元7.46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4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59美元，卖出1848.4美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7点，系升341点。港金现价报17,090蚊，跌70蚊。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坚拿道东咧系有爆水管嘅，咁现时介乎告士打道同埋洛克道一段咧系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就系坚拿道东咧，由于受到爆水管影响，介乎告士打道同埋洛克道对开一段咧，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还是有车龙的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回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一段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另外柯士甸道去回红磡，近住漆咸道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弥敦道。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方向秀茂坪、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 十个单位竞逐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奖， 47个单位竞逐 Cash 创作歌手奖， 17首作品竞逐国语歌曲奖， 当然仲有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1月16日晚上8点， 多媒体特备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我终于出新书了， 我真是恭喜你啊！有没有想过好事可以成双？ 你是不是请我吃饭先？ 是提名你参加今年香港书奖的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在2020年1月1号去到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电子书，就可以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提名的了。 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号。 苏快活人知，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老师啊， 风苏快活人知，今年我要。 系、hey, 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曾志豪，早晨，程振鹏，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嗱，程振鹏，如果咧喺今日呢三个钟嘅直播里边咧，你见到直播室里边有啲咩惨叫啊，有啲咩异样嘅话咧，你当冇嘢发生得噶啦。 咩会有乜嘢啊？好惊喜啊！有啲特别嘉宾出现。 冇错，我中意你嘅惊喜，系啦，碧娜出现咁样啊。 儿童啊，真 系、啊、 证明我哋两个年纪都有翻咁上下啦，真系。 系咯，你使唔使举呢个例啊？ 系啦，大部分的听众都话我哋讲紧乜嘢咧，就冇嘢冇嘢冇嘢。 你唔会咁嘅咩？打儿童出嚟就会嗌迪娜。 系啦，冇嘢冇嘢，唔会嘅唔会嘅。 系啊系，而家都仲有嘅。 系啦，同埋如果咧，你见到我今日咧，即系个只眼咧，就 情绪好咩好？ 唔系就比较斗鸡，系啦，可能就系会集中喺望住前面有啲即系樽形嘅物体。系啊，汤壶嘅物体嘅话咧，系啱嘅，冇望到其他嘢嘅话咧，系啱嘅咁样， 系啦。我希望我净系听声都知你豆鸡人啦。 梗系啦，你会唔会都想嚟观摩一下？ 去感受下，不如转调转岗位。 回事啊！我反而有一样嘢咧，想问咧，系咪啲网红好兴咧开 live 咧就做一个叫开箱嘅举动？ 系啊系啊系啊，买咩即系？系啊，买包厕纸都要开箱啊！真系系。 我依家咧，大家可以想象，虽然我哋冇开 live，想象下咧，彭姐而家都想做一个开箱嘅仪式，就系、是、咧， 好啊好啊， 大家打开咧一个暖袋， 系系系， 即系嗰啲保温袋， 保温袋啊，嗰啲嘢就 里边系啲咩嚟嘅先？ 好啊，你形容佢啊，系啊，你形容啦，哇， 入边咧系满载而归嗰只， 唔系你都冇形容个拉链， 咩啊？ 拉链都要形容， 唔系咯？ 系啦，你开箱， 拉链 系啊，你要形容我话，拉链好顺啊。 系 啊，哇！直情 使唔使俾埋啲声嗰啲听众听？ 系系啊，应该系用紧好靓嘅拉链啊。不过咧，最紧要系嗰、那个即系顺滑嘅程度咧，就好似而家我哋咧直播室里边几个主持嘅关系咁样啊。 听到佢玩紧拉链啊！ 听到啊，听到啊，听到啊！哇，摄嚟摄去啊，咁样真系 好滑。 系啊，最紧要系乜嘢咧？嗱，跟住我哋要睇下咯。程振鹏咧，将佢嗰只咧唔系太长嘅手咧，伸入去呢一个好深嘅袋里边。 哇！抽到啲咩啊？冻唔冻啊？ 成个摊晒落去啊！ 一半 系啊系啊，哇！佢喺度摸紧啦，然后我见到彭仔嘅手左摸，唔系摸到咩形状先？ 圆碌碌嘅， 哇！圆碌碌嘅，哇！ 一个圆筒好暖啊！ 哇！好暖啊，系咪啊？哇！揸手手感好唔好啊？ 硬硬地， 但系手感啊，大细适中啊， 啱啱好啊， 哎，啱啱好啊，真系， 你嘅手都拎得晒，冇理由噶， 拎得晒，你睇下。 我系喎， 好嘢好嘢，哇！ 佢琴日手一手拿住嗰个樽， 我揭晓系一壶，应该系汤嚟嘅， 系啊， 但系点解冇汤料嘅今日？ 唔系嗰啲汤料，唔系餐餐啲汤料可以食得晒噶嘛？ 你汤料唔系喺个壶里边嘅咩？ 系啊，汤料喺里边， 唔系喺壶里边嘅咩？ 佢唔系噶，好贪佢。 上噶，而家兴 系啊！ 哇，你咁巴闭啊，已经去到个地步真系。 佢一阵时 系零上噶， 哇！ 打开佢睇下咩汤先今日，哇系！真系社会福利处咁好似， 我都觉得有啲似啊，嗰啲咩社区饭堂咧， 社区饭堂 啊，系啊，哎呀你除啦，哎呀， 见到， 哇， 见到都猛啊！ 见到都猛啊真系。 哎呀， 我哋而家好忙啊，因为咧我哋透过视像咧又见到彭爷咧喺度打开个汤壶啦。 系。 与之同时咧，我喺直播室咧， 口罩都闻到香。 系啊，真系隔到口罩都闻到香。与之同时，我哋直播室里边有个女子决定，亦都喺呢个十五度嘅气温里边咧，发出一啲唔正常嘅呼救咯。 气温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补充一句， 你补啊！ 哇，啲汤冇油份噶， 你咁睇到？ 都佢打开咗嘛，咪咯。 咁系，我日你要合两啖先真系。 好好啊，冇油份唔使撇油啊。 唔系喎，冇油咁咪即系冇油水咯。 又唔同噶， 冇晒油水咯。 以 后 唔使俾佢饮啦。 我都系咁话，系 cut 咗佢 ，cut 咗佢阿监。 我都 饮 得起啊。 而家我批准你除衫啊！而家我批准你除衫啊！ 好当，因为咧今朝着错衫啊，即系其实唔系着错嘅，已经咧即系着得比较薄啲噶啦。但系点知薄完薄完之后咧，都 唔想形容啊， 都仲好 想形容啊。总之你就见到有一个女人， 应 该就系喺咧啱啱被窦度捐出嚟，衫都着唔切，求其咧就笠咗一件咧，系啦。如果你形容咧，好香艳咁样嘅，真系 好香 艳。哇，一个咧即系晨早嘅起床啦，然后当晨光第一线照射落佢被窝嘅时候，慵懒嘅身躯慢慢就走咗出嚟， 脚心仔捽一两条腿咧。 系啦系啦， 扭出你嗰条腿啊，只脚就好核突噶啦。 系啦系啦，唔系，但系咧，你个镜头一望咧，就唔系条腿，系影到脚趾啦，喺度捽下捽下啦，系啦，然后就 仲有啲皮屑走出嚟。 哇，又唔使够噶啦，踢开咗个被窦，哇，然后你就见到咧一条两条，你以为系咪落雪啊？系咪香港落雪？哦，原来唔系 ，sorry， 系佢白色嘅头发冇染嗰部分。 落雪啊！ 哇，发如雪啊！哎呀，周杰伦啊，发如雪啊！然后一个女人就喺个被窦里边走咗出嚟。 点咧？ 哦，我终于要翻工啦！随性嘅佢，亦都有一种不经意嘅打扮，拿起琴日可能摆厕所里边冇接嘅一件羽绒背心，穿上佢庞大嘅身躯。但喺临走嘅时候，佢仍然不忘啊！哦，公司有两个露宿者同事，他们没有汤饮，社区饭堂，今天拿着个汤壶就走了。 行了，赶时间了。这样 而事者呢，他就是这样 赖了些汤料了。 没错了，不是，他餐前赖了汤料， 最好没有处理自己。 是的，他就热辣辣地走到上来直播室，十五度的气温啊。 那又怎样啊？ 你依然都想说什么？好热啦， 是 好焗啦， 想除衫， 想除衫啦， 还有想 开风扇啦，真是。 开了风扇。我攞埋把扇嘅，你已经， 我真系邓亚华咁度担心啊，真系， 好好啊， 系啊， 咪大家咪好似我咁啊，做下运动咯，我咪就话做下运动可以令到你血液循环嘅时候，你唔会怕冻咯。 唔系，我发觉我哋三个咧， 而家血液循环啊，真系， 系啊，我哋三个各自咧，亦都体现咗咧而家天气嗰个状况啊。譬如咧，阿彭爷咧，佢就即系攞住壶汤咧，觉得好暖啦。 系啊，仲要笠住条颈巾啦，咁跟住 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喺佢身上面发生咗啦。咁然后我咧就干到爆炸咧，我喉咧而家咧直情系黐住咗啦。咁我体现到49%加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呢一个咁样嘅特征喺度。 好啊，咁你两个体验咪得咯？ 冇错啦。唯独系你，冇冇错，唯独系你，我批准你，我批准你，因为我而家发觉咧，原来我坐喺直播室呢一张台咧，啱啱好遮住咗桂花田，唔想俾我哋见到嘅地方嘅，所以你可以脱啦，而家。 多谢你啊，曾志豪。 好啦，我哋翻嚟睇下我哋仲有几条人命喺度啦，但又多谢晒桂妈妈社区送暖汤水服务啊。 大阿妈讲唔客气啊。 系啊，持续嘅申请啊吓。 good. And if you can feel it too, just show me what you got. 必须要咧，介绍一下，即系呢只歌嘅年份咧，就有翻咁上下啦，系咪先？即系同嗰啲老火拖一样噶，杜德伟嘅脱掉咁样。咁但系咧，你知系啊，拖掉。但系你知唔知咧？佢喺呢一个新嘅科技嗰啲社交平台里边咧，佢系其中一个咧，即系大热嘅主题曲嚟嘅。 喺科技网络上， 系啊，喺嗰个咧，即系抖音里边啊。 哇！ 你知唔知佢系一个大热？ 即系成日都系 background music 啊！ 人系啦，攞嚟玩啊！ 系啦，佢攞嚟玩咧，唔系净系播佢只歌，佢系配合埋佢嘅歌嘅主题咧嚟做动作噶。 哦，我见过有一啲朋友 share 嚟睇， 系啊， 啲人会跟住啲节奏，突然间呢一下着住衫，下一下就剥咗件衫咁。 嗱系啦， 我 有好多 即系玩脱掉脱掉，即系除衫除衫嗰啲。 佢有啲变化嘅，有啲咧就先彭爷讲嗰种咧，即系好似纯粹话啊玩魔术咁样咧，即系一秒钟就剥晒啦。咁但系咧，我而家见到嗰啲可能佢真系。跟我个用户设定嘅，我见到嗰啲全部都系咧，嗰啲叫做咩啊？ 你嗰啲系女，全部都系女子组啦。 冇错，全部都系女子组啦，同埋佢系 男子组 嘅。系啦，同埋都系漂亮妹妹脱掉系列咧，佢就喺度扮嘢咧。譬如话佢可能做咗三件衫嘅，一件外套啦，一件中间可能有件背心啦，跟住仲要底衫咧。咁佢咪每次都系话嗱，真系脱掉啦咁样，跟住佢就跟住只歌喺度唱，除咗第一件外套，哇，好开心啊咁样，除埋中间件背心咁样，然后得翻第三件咧，佢就拿住件底衫，咁然后咧就通常。都是做出一个睬你都傻，梗不会除啦。咁都是一个所谓系列嚟嘅，系啊，即系呢 嗰啲就系啲男士咧，即系 变魔术 咯，好大只嗰啲咧，要 show 嗰啲胸肌啊、腹肌嗰啲就会咁样扮啊， 系冇错， 跟嗰个节奏咁样，然之后就。好 就脱掉佢件衫俾你显示下佢啲肌肉啦。 show 自己啲健身成绩啫嘛。 系啊系啊，所以你嗱呢啲歌咧历久常新嘅，你估唔到咧。 咁好啊。 系啊，佢又可以喺新科技嘅领域里边又玩一玩啊吓，真系。 未听过人就当新歌咁听啦，系咪？ 乜都得啊，真系啲僆仔而家都再嚟玩嘅。喂，咁但系你话咩送旧迎新咧？转眼咧，而家大家又喺度不停讨论紧咧农历新年嗰啲嘢啦。我怀疑我哋电台出边咧搭晒棚拆晒嘢嗰啲，唔知系咪都系同嗰啲有关噶？ 唔系，嗰个同国旗有关嘅。 哦，原来系咁样，因为如果。以往咧系啦，因为如果以往咧又有啲咁样搭台搭凳嗰啲咧，应该就要搞个咩嗰个咩新春团拜啊嘛。 唔使谂啦，今年冇噶啦， 冇噶啦，冇噶啦。喂，所以有好多咧，即系农历新年可能会做嘅嘢咧，原来佢话今年都有啲改变。譬如之前咧，我记得彭爷都有讲，就 系 嗰个家务助理咧， 系 你咪成日都话挨年近晚咧，你以前你 系 要提早唔知几耐预约咁样噶嘛。 总之我先讲完嗰个家务助理嗰个预约期啦，同埋嗰个价钱啦吓，同埋几多人啦，或者即系咩尺数啊？要请几多人啊？时薪几多啊？咁样。 但系今年咧， 点啊？ 原来唔使喎，分分钟咧，你而家程振鹏，你而家 问一问年廿九先嚟打扫都仲有位啊？ 应该系啦， 分分钟唔使攞高价添啊！ 唔系喎，嗱，两样分开两样，佢嘅约期咧就真系松动咗好多， 仲有嘅， 因为咧，原来佢话嗰个家务助理咧，佢哋嗰啲公司咧就话啦，今年咧成个疫情咧，起码少咗一半嘅预约量。 少一半啊！ 系啊，即系可能平时嗰个人可能佢即系唔知做三单先算啦，今年得翻一单揾嗰个人啫。 明白。 系啦，咁啊佢话少咗成一半咁样。 咁我哋都睇，即系都睇到个市况啦。譬如好多而家在家工作嘅人咧，咁佢哋在家工作啦， 冇错。 咁佢哋冇嘢做嘅时候，咁咪抹下嘢啊，睇下嘢，同埋可能咧，而家即系就算细蚊仔喺屋企都好啦。咁 啊， 因为佢哋都自己大人都喺屋企咧，佢都真系成日可以抹下抹下啲 抹多咗， 有 得睇少逐少嚟清洁已经 系啊。 系啊，嗱，几样啦。第一就好正常咧，佢就话你而家都唔想有外人入嚟啦，唔好话外人啦。讲到夸张到话，连屋企人都尽量唔招呼噶嘛。而家即系佢呼吁大家，咁佢话系虽然咧嗰个融入你家中嘅姐姐啫，咁佢都毕竟未融入到你啦。佢就话系啦，唔使嚟啦咁样。 唔系咁，人哋都担心嘅，都有呢啲担心嘅，可能 会啊。咁然后另一个就头先讲啦，不如自己做啦。佢话已经做咗好多啦。 唔系啊，同埋咧，即系好多人咧，可能都系冇工作啊，即系少咗，即可能减咗薪啊。咁我真系请唔起嘅咁样，咁所以就会咁咯，嗬。 系啊， 即系全部都系一揽惨，即系遗留落嚟嘅问题，系咯。 系啦，所以咧，你知唔知佢哋逆境求存咧？佢哋会点样增值自己咧？嗱， 我想知。 佢唔减价噶啦，因为佢话咧，佢真系冇办法。佢话你亦都唔会因为话咧以往。 譬如话百三蚊一个钟，今年 我而家加价百五蚊，今年 佢大概都系咁嘅咋。原来咧，我先讲行情啊，系啦，佢话大除夕嘅大扫除嘅收费咧，佢话其实佢几年都冇乜喐过噶，佢话都系咧130至150， 系啦系啦。 咁如果你唔系大时大节咧，纯粹普通话叫你过嚟抹个地咧，系啦，就90至110， 讲紧系一个钟， 一个钟啊， 系啦，讲紧一个钟。 NGO 啊，定系？单即系个人炒散嘅， 佢应该系个人炒散嚟嘅咋，个人炒散。咁佢话咧，当然啦，就再睇地区咁上下啦。但佢话咧减价冇乜用嘅。佢话如果你系惊或者你已经自己做开咧，你唔会因为 帮我蒸埋底萝卜糕啊。 不冇傷害啫嘛，你冇 add value 喎，冇加到嘢上去 喎。佢全副武裝上嚟啊，要 佢再增值啊，係要 增值啊。嗱，佢而家係 袁國勇咁樣上嚟啊， 增值啊，大佬啊，你對佢有著數啊，而家要 佢幫你。佢整埋嗰啲毛，幫你噴毛，即係好似嗰啲 接近 層清潔，即係攞埋嗰啲皮， 係啦， 幫你逐件家私又 做。係啦，因為佢話咧真係唔對路啊！而家咧即係大家都係因為疫情關係啊嘛，於是乎咧佢就話好啦，我哋有呢、這個 額外加推， 係啦增值服務。咁啊，除咗咧你話會洗廁所啊、抽油煙機呢啲之外咧，佢話我幫你清潔同埋消毒埋咧水喉嗰個隔氣口。 哇！ 嗰个咩唔知咩 U 型啊，嗰嚿嘢咧， 气管喉 系啦系啦， 我嗰个倒水落去啫，先 唔止，佢要拆开噶，佢话咧只要雇主咧帮手拆开个喉管咧，佢话我就会帮你清洁埋。因为佢话原来以前咧家务助理大扫除咧绝对唔会包清洗水喉隔气噶，佢话咧以前雇主咧系要另外揾个水喉师傅嘅。 哦， 佢话今年咧。自己捞埋系， 我估咧佢讲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屋里边可以拆出嚟嘅，就系你个升盘厨房升盘下边嗰个 嗰条管系啦系啦， 同埋呢个洗手间你个洗手盘下 连接嗰条系啦。 相信佢唔系讲紧咧，你喺出边 唔会 个大厦外边 一定唔得，一定唔得， 唔系嗰个 系啦系啦。 其实我想话咧，我嗰两个嘢我都清洁过，其实都唔系太邋遢嘅啫。 系啊，我都试过扭开，因为跌咗嘢落去。 系啊， 哎呀，要做你两个姑爷奶奶生意啊，真系难。难做咯，阴公真系， 真系做，就算厨房嗰个咧，都唔系太过因为佢冲冲咗去，系啊，唔系太多个垃圾污糟嘢。不过 算啦，人哋肯提供多一 个， 系咁话，其实 佢真系主动帮你，佢话嚟啦，你试下揾我啦。同埋咧，原来佢话咧，疫唔疫情咧，佢哋清洁嘅嗰个叫重点咧，都有唔同嘅。帮你嚟扫嘅时候咧， 点啊？ 佢话嗱，如果以前你叫个家务助理上嚟咧，你最着重希望佢帮你清洁啲咩地方嘅？ 厨房、厕所咯， 厨房、厕所啦， 因为千年油渍啊嘛， 唔系同埋咩咧？通常就整嗰啲窿窿罅罅嘅，即 系 可能就话喂sofa底啊，同我搞清楚佢啦。 啲家私嗰啲角落头， 同埋个窗啊，最紧要抹窗。 系啦，但系佢话咧，而家咧啲雇主咧，以后就话厕所嗰个sofa底唔抹唔紧要，唔好搞住，帮我抹其他嘢。 厕所 唔系门柄啦、灯掣啦，佢话咧反而增加咗咧，佢粗略估计咧多咗三分一时间咧抹呢啲地方。反而咧头先讲嗰啲咩床下底嗰啲咧，佢话是但啦，唔抹都得啦咁样。 其实嗰啲都好简单嘅啫，你攞咗消毒湿纸巾或者系你攞染咗一啲叫做。消毒嘅毛巾去抹就已經 OK 啦。 即係話同以前相比咧，你可能 着重咗個點喺嗰啲地方。 係啊，即係以前你唔會叫個姐姐話同我抹門柄抹十次啊咁樣啫。 抹門柄。 係啦，燈掣啊嗰啲咧，嗱，所以你要與時並進嘅。就算你要做家務助理，你要做埋水喉匠嗰 part 啊，真係。 你頭先講嗰啲有冇聯絡電話啊？等我抄下先，打。 你飲完碗湯先啦，獨居老人。 揾我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15款多用途杀菌消毒喷剂，80%样本包括9款说明杀菌率同埋杀病毒率达到99.9%或以上嘅样本，表现都不及75%消毒酒精或1:99稀释漂白水溶液。 消委会表示，有12款样本标示杀菌率达 99.9% 或 100%， 但试验发现4款的实际杀菌表现未如标示，其中两款的杀菌表现最差，对付两种试验细菌的杀灭率不足28%。消委会提醒市民，部分消毒喷剂含有氯化物或其他化学物质，有机会造成刺激或引致不良反应，不适宜直接向人体喷洒。在屋企长期及大量使用雾化消毒剂，亦都可能污染食物和饮品，增加误服消毒剂或者残余物的风险。消委会联同机电署测试20款家用气体热水炉样本，以5分最高，13款样本同获 4.5 分，但各样本售价差异大，在相同燃气类别和声称热水流量的样本当中，最高和最低售价分别是4000多和9000多元，消费者应该注意产品性价比。20款样本包括11款煤气炉和9款石油气炉，在水路系统内压性能测试当中，其中一款煤气炉样本未能通过部分安全测试。消委会表示，支持机电署将气体热水炉纳入强制性能源标签计划，取代现时的自愿性质参与，并且建议以级别式标签取代确认式标签，以鼓励供应商引进更高能源效益的产品。油麻地新田地街20至26号商号楼宇再有住户确诊新型肺炎，早前已经被列为需要强制检测的楼宇。今朝有警员在楼宇对开的宁波街外拉起封锁线，身穿保护装备的卫生署人员到场。现场消息话，有专车将50多名居民撤离至观塘帝盛酒店检疫，有一名怀疑发烧的住户被救护车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内地新增1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24宗系本土个案，81宗嚟自河北，43宗嚟自黑龙江。国家卫健委公布，河北新增1宗死亡病例，系本土个案。呢次系自旧年5月17日以嚟，时隔242日再次出现本土死亡病例。内地累计87844宗确诊，4635人死亡。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星期中后期有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284点，升49点，成交金额70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4点，跌10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620蚊，升24蚊；阿里巴巴231.4，升7.6；美团312.6，升16.2。保利協音能源1.31，升8仙；中移動47.3，升1.35；吉利汽車33.2，升5毫；小米集團32.45，跌5.5；中國平安99.35，跌1.65；中芯國際26.9，升7毫；中海油7.89，升0.9。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嘅匯價：港元7.754，日元104.2，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1，人民幣6.475，英鎊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214，澳元對美元0.7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17。日經平均指數報28,849點，升392點。港金現價報17,090蚊，跌7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835.75美元。卖出1,83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青衣乡事会路来回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一段咧就比较挤塞。 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喺瑞丰花园噶。重复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狮隧出九龙，龙尾就瑞丰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东隧出口中环、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你大个了之后想做些什么。 我大个之后想同爸爸妈妈一起去世界各地玩，这样就可以知道世界各地的文化。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开心的事不要被他停，日语继续31奖知识。 港台电视31日常8点半有奖游戏，今次好事成双， 每晚增至两场问答对决，答案问题就有奖， 胜出的会晋级台主争夺战， 而当晚台主可以继续挑战成为每周31大人。 记住星期一至五晚港台电视31 日常8点半31奖知识，陪你笑住过埋农历新年。 桂花田、 曾仕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巧唔怕旧，巧唔怕旧啊！最紧要咧，你个傻仔手，哎呀，做咩话你傻仔啊？系啊，因为有啲骗徒咧，真系当你系傻仔噶。保安局咧，琴日就回复立法会议员嘅查询嘅时候咧，就话啦，旧年啊头十一个月咧，警方啊录得咧1108宗嘅呢一个电话骗案。咁呢个数字系咩意思咧？冇。比起去年的2019年呢，是多了足足一倍咯。是啊，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呃呢？而且那个数字呢都是很惊人的。即是有成千几宗呢，1100宗的骗案当中呢，99%呢都是有金钱损失的。即是说呢，他们的命中率呢真的很高的。而且那个金钱呢亦都真的看到真的心伤巨大。总共涉款是 5.63 亿啊。咁究竟呢个升幅又有几多呢？去年咋嘛 ,2019 年嘅就係 1.2 亿。而家呢即係去年2020年呢就係呢个 5.63 亿，升幅係有四倍。我想问一下，有冇投资基金呢可以帮我转晒啲 MPF 呢落去呢一个诈骗基金嗰度啊。诈骗基金嘅升幅好似可观好多喎。咁啊，手法呢 亦都系令到我哋觉得咧系最伤心嘅嗰个地方。点解咧？即系你话如果咧有一个铺头咧，佢卖啲货品咧，所谓推陈出新啦，日新月异啦，不停有增值服务啦，好似头先我哋家务助理咁样咧，咁你话你俾佢呃都心甘情愿啦。但系根据琴日即系保安局透露出嚟嘅犯案手法咧，毫无进步咯，都仲系用紧嗰几样咯，分别系猜猜我是谁，同埋你好，我系入境处嘅官员。点解仲系用紧呢两招呢？啊，不过我哋咁样讲咧，对佢嘅批评有啲唔公道嘅，因为咧佢系有喺所谓细节上面咧就落功夫嘅。正所谓即系吓魔鬼在细节中，因为咧原来佢个大主题咧虽然都系假冒官员同埋猜猜我是谁啦，但系里边咧就会与时并进咧，好似睇大台嗰啲连续剧咁样。例如佢哋接获咧就有关口罩买卖啦，又或者话你好，你而家被控一个检疫嘅案件，你违反咗5G。哦，咁即系原来佢哋啲骗徒咧都有睇新闻，都有睇时事嘅吓。喂，所以咧，我觉得吓，与其咧你就继续要即系听住警方嘅呼吁啦，就要小心啊，加强教育嗰啲之外咧，我觉得亦都应该有一个即系相应嘅进修咯。各位市民，我想你都应该由今日开始睇多啲新闻，睇多啲同骗徒一样望到嘅嗰啲国际资讯，因为难保咧佢第二日唔会人打嚟就话你好，我系特朗普嘅亲信，我希望你捐1,000元帮我打官司。喂，你真系要与时并进，留一留意一下究竟而家咧最新嘅社会时事系究竟嗰啲咩发生紧吓。咁我哋要介绍嘅呢条 channel 咧，其实亦都系咧，你知啦，真系受骗人啊，虽然好多，但系醒目嘅人咧亦都唔少嘅。而家咧就有好多人咧，中意喺 YouTube 度咧就录低咧佢哋同嗰啲骗徒咧斗智斗力嘅过程啊。我头先见到有一个咧就系嚟自一条 YouTube channel 啊，佢个名字就叫做Wing Yan 五嘅呢一位嘅网友咧，自己开咗 YouTube channel 啦。佢个标题咧就系话顺窿啊，顺窿快递电话骗案，大家要小心，骗人过程笑死人。咁啊，收睇嘅次数都唔少喎，有成即係50多万已经睇过㗎啦。咁我头先听过中间条片呢，佢主要系咩呢？佢系发挥咗一个无辜金这个无辜演员嘅呢一个性格，系点解呢？因为嗰个顺窿呢就不停喺度讲话，你提供你嘅回乡证俾我啊，我要登记你回乡证 number 咁样。咁呢一位小姐呢，即係嗰个所谓嘅受害人呢，佢就咁样讲，用啲唔咸唔淡嘅普通话呢嚟玩返佢。吓，你等等我一等，我好紧张哦！你等我拿呢个回乡证出来先哦。啊，你等我一等啊 ，H H， 哎呀，我忘记了啊，你等我一等啊 ，H 三三四四五三四，小姐你讲多次 ，H 三三四四三三三，小姐你系咪玩我？你每次个 number 都唔同嘅，冇错，呢个小姐。佢就喺呢个过程里面咧，不停就变换佢嗰个所谓嘅回乡证嘅 number， 同埋我听到佢讲咗好多次咧，就话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好害怕，我好紧张啊！搞到个骗徒咧，我第一次听啊，个骗徒安慰翻佢话：啊，没事，你不要紧张，你慢慢来就可以啦。中间嘅过程咧，实在太过爆笑啦，因为咧，当佢每一次都读错回乡证嘅时候咧，个骗徒啊，竟然啊，有面啊，闹翻佢转头，佢话。我没见过人家啦，对住个回乡证啊，都会读错噶咁样。佢话你不要骗我啊！哇，究竟佢边个骗边个咧？睇完啦，我谂你自己都知一声识笑出嚟啊！呢条片咧，我会俾3个笑到喊嘅公仔佢。啊，不过我梗系希望呢啲电话咧，唔好令到你受骗啦吓。喂，你有冇大人喺屋企啊？我哋系爱心送汤水服务啊！你只系需要喺门口度拎个袋，你就可以饮到汤噶啦。呢个骗案你接唔接受啊？程真鹏 都值得一试哦。诶，如果真系咧咁多呢啲咁样嘅骗徒嘅话咧，大家做乜嘢都好，都系要咧提防嘅，唔好咁贪心吓。咁啊，请伯咧应该就希望佢唔好咁贪心啦。见到汤咩都想攞嚟饮咁样啊，注意注意吓、啊。好啦，另一样嘢咧都要注意嘅，就系咧天气冻啦，冻到点咧？唔单止话冻到咧个人咧提提震，或者要着够衫保暖啊。 你屋企啊嗰啲嘅地砖啊或者瓷砖呢，原来佢哋呢都好怕冻㗎。有冇睇到新聞啊，就话呢除咗喺呢个马鞍山嘅恩安村呢发现大厦走廊嗰啲地砖呢因为冻啊冻到呢爆开啊全部拱起爆开之外呢，啊今日呢又有新聞啊，又话呢喺呢个沙田区啊嘅加田苑嗰度呢亦都出现呢楼宇爆砖啊，有咁样嘅情况嘅。咁其实呢啲嘅爆砖啊同埋啲瓷砖呢爆裂嘅状况呢，相信呢都係因为天气冻啦，就令到呢造成呢一个冷缩热胀嘅情况啊。咁再加埋呢嗰啲嘅有啲砖呢本身啲瓷砖可能呢里面呢即係铺嘅时候铺得唔靓啦，咁有啲空心有啲空位啦，咁所以呢就令到呢一个嘅天气变化呢造成爆裂啦。咁睇落呢有一啲嘅状况呢都真係碎裂得好紧要嘅，咁变咗呢啲业主啊或者係大厦呢又要需要维修啦。咁就住呢啲咁嘅情况呢，其实网上呢都有唔少嘅短片呢，就係影住呢喺冬天嘅时间啦，就啲瓷砖呢点样爆开啊，好似呢烧炮仗咁样嘅。亦都呢俾彭仔揾到呢有一条嘅短片呢就较为有呢建设性啦，因为佢呢係有个师傅呢教大家点样去预防呢一啲喺冬天时候瓷砖爆裂嘅状况。咁今朝呢瞬间看 channel 呢彭仔介绍你睇呢一个呢係嚟自东森新闻啊 CH51 呢一个 channel 嘅。佢有一条短片呢就係话呢寒流来地砖冷爆裂，瓷砖师傅打针预防喎、哦、咁哇究竟发生咩事呢？嗱睇呢一条片呢一开初嘅时候呢你会听到呢真係好似烧炮仗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咁样嘅声，一连串嘅啪啪声，哇本来啪啪声你好兴奋啦係咪，咁其实再望一望呢你就会好头痕啦，因为原来见到呢係人哋有一间屋呢佢个房间里面呢嗰、那个地下嗰啲瓷砖咧，连横爆裂，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咁样。咁跟住咧，呢一位嘅师傅咧，原来系女士嚟噶。呢一位嘅女师傅咧，佢就讲解翻个情况啦，就好似咧正话咧彭姐所讲咧，因为天气冻得滞啦，咁啊令到咧嗰啲嘅地砖咧，即系出现冷缩热胀嗰啲嘅状况，所以咪爆裂咯。再加上咧，就系地砖喺铺设嘅时候咧，梗系出现咗一啲手势嘅问题啦。又或者咧，可能个地台咧，清得唔干净啊，仲有啲沙石咧就照铺，咁啊令到咧嗰、那个瓷砖个地砖就同个地面咧就有少少嘅空间空位啦，咁所以咧就会啊出现咗咧有爆裂嘅情况出现，因为有少少空心啊嘛，咁点咧？呢、這个女师傅咧，于是喺个条片入边咧就教大家啦。首先第一个动作，搵支锤仔好，搵支棍好，就去敲打下嗰个地砖，听到咧声音上面咧就可以分辨到，哎呢、這个咧有啲空心、哦，嗰度咧系实心嘅咁样。对于嗰啲空心嘅瓷砖咧、地砖咧，咁就要针对性咁进行一啲嘅工序啦。之后就系进行咧打针啦。点样打针呢？其实咧就系、是、用咧一啲好似针管咁样嘅工具啦，咁就将一啲咧树脂物质咧，脂系脂肪嘅脂啊。注脂的物质呢它是液体来的，就注射入去呢那些一塊塊的瓷砖地砖呢它们那个间缝那里，然后就填满了那些空位咯，可以就可以预防到那些的、地砖呢会爆裂了。那这位女师傅呢就说这样的手工呢就是适合呢一些小范围的、爆砖的情况，就可以作为一些修补和预防了。啊真是看完条短片考实用喎、哦，睇片长知识喎、哦，所以咧我就俾四个植树拇指嘅 emoji 呢条片同埋嗰位女师傅啊！啊，我哋呢一个嘅女主持咧，应该就唔识呢啲嘅啊，咁地砖工程应该唔晓啩？但系如果真系屋企出现一啲咁样嘅爆砖嘅情况，桂花田你会点样处理咧？吓？ 胶纸啊，唔好谂啊，胶纸住佢先。唔系点啊？唔好插 胶纸啊！ 惨脚噶嘛，系咪先？ 封箱胶纸啊！ 系啊，跟住再搵一地砖遮遮佢，搞掂。 咁如果爆衫咧？ 爆衫啊！我就要阿华。 嗱，即系天气一日咁冻啊，我哋咧会着好多衫啦，开暖炉啦，用暖包啊，食一啲暖胃嘅食物，系咪？啊，有好多咧宠物嘅主人啊，都会为自己嘅毛小孩咧吓，咁、啊、就穿上一啲好得意趣致嘅保暖衣物，好可爱，系咪？啊，小动物咧有主人爱锡啊，有主人照顾咧就梗系好啦，咁唔使忧柴忧米啊，周围搵嘢食，又唔使担心啊冻亲啊，因为咧可以瞓喺主人嗰张床度啊，同埋咧俾佢哋啊吓揽住，咁病咗仲可以带去睇兽医添，好幸福咁啊！但系喺街上面咧好多流浪嘅动物咧，咁就冇咁好彩啦。天气冻咧就未必有人会攞饭送喂佢哋啊，更加咧就唔会有一个暖嘅地方俾佢哋栖息啊。咁点算啊？幸好咧香港咧就有好多好有心嘅人啦，亦都有动物收容所啊，去收集咧一啲御寒嘅物资，系做咩咧？系收集咩御寒物资啊？就系俾啲猫猫狗狗嘅，大多数咧都系要嗰啲毛巾啊、床单被铺、帆布啊、毛毡啊、报纸啊、暖包等等啦。咁全部咧都系啊，诶，即系义工去帮手啦，帮助大量嘅流浪猫狗啊。咁啊，即系唔好以为咧小动物，喂，你本身已经有件皮草噶啦，唔会冻啊。啊，兽医话咧，动物咧比我哋啊人体嘅温度会高少少。所以咧，冬天嘅时候咧，冻咧，因为佢哋嘅温差会比我哋更加大啊，咁佢哋就会觉得更加冻啦。咁有时喺落雪啦，或者喺零下嘅气温咧嘅地区啊，好多动物咧都敌不过严寒啦而冻死啊，又或者咧会结冰啊。系啊，嗰只动物系冰封咗喺雪里边啊。今日咧想分享咧年代新闻 Channel 50啦，题目咧就系啦话啦，天冷怪象，咁啊，舐食物嗰啲碎屑，俄罗斯一只小狗冻到嗰条脷黐咗喺个沟渠盖嗰度，即系点啊？即系好似我哋冬天咧食雪条嘅时候，嗰条脷黐咗喺条雪条嗰度啊！啊，画面咧其实感到咧好啊，好可怜嘅嗰只狗狗。不过好彩咧，有心人咧就帮紧佢啊，用啲水咧不停淋住佢条脷同埋地下个沟渠嗰个盖啦。咁希望可以帮到佢甩啦。咁啊，去帮助啲狗狗嘅。其实嗰条片咧仲有即系嗰个 channel 里面仲有其他片咧，系关于天气冻嘅时候一啲现象啦。譬如天气冻啊，真系成只兔仔咧系 freeze 咗嘅，系 freeze 咗，即系好似冰封咗咁样啦。另外咧，有一啲人喺度食面嘅时候咧，佢用筷子攞起嗰啲面嘅时候咧，一阵间啫，成柱面咧系都系 freeze 咗定咗格嘅。咁啊，即系其实睇到后边打后嗰啲一啲现象系觉得真系天气冻得好紧要嘅时候咧，咁我哋大家都要注意一下。除咗自己保暖之外咧，身边嘅小动物都睇下啊，究竟佢哋系咪真系冇嘢食啊，冇一个暖嘅地方，睇下可以点样去帮到啲小动物啦。我今日会俾五个蓝色冻到震嘅嗰啲嘅 emoji， 真系好冻啊！ 当眼睛很肚饿，总有一位贩卖餐车送酒波。当脑袋上好河，总有一位慧能滔滔如珠波。为这光不应求，渴望急症却被吸干，还直落。住青筋堕落，淡入血液的淡，谁受愈及何用自责？淡任意随便拣，你可只谂可爆冷，人类渴望位置，天行在羞耻。 识入球，怎记一出世就根本赤裸裸。贪入血液的贪，谁受愉悦？何用自责？人任意出边间，你可自滥可爆滥。原来渴望位置。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早晨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 同埋秀恩茄。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秀恩茄同埋各位喺屋企乖乖嘅同学。 早晨。 好啦，今日咧，我哋要上呢个自然动物课。 系。 咁咧，但系今日唔系讲动物，我讲昆虫。 哦，好啊，系咪讲萤火虫啊？ 唔系，系讲蝴蝶。 蝴蝶。 哦， 记唔记得咧？好多童话咧，同埋啲儿童读物咧，佢入边咧一讲蝴蝶咧，喺呢个时节冬天咧，就会讲得佢好衰噶。 系咩？ 系啊，就会话咧啲蜜蜂咧喺之前咧好勤力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啊，冬天嘅时候咧就唔使惊咧冻咧冇嘢食，但系嗰啲蝴蝶咧仲挂住玩噶嘛，所以冬天佢死晒。 我记得诶咩蟋蟀同蚂蚁都系咁样咯，蟋蟀挂住唱歌咧就唔去攞诶都唔去储粮咯。 蚂蚁 就好勤力啦，咁样 系啦，呢啲古仔啊，但其实咧个现实自然环境之中咧，蝴蝶都唔系大家讲到咧，好似童话入边咁懒惰嘅、哦， 系 因为咧佢哋都会因为呢个过冬啦，好忙碌噶， 佢都会做冬噶， 系啊，佢会过冬， 食食汤圆嘅都会。 我想问一下你哋两个有冇听过越冬斑蝶？ 越冬咩话？ 越冬斑蝶啊！ 你头先讲咗一次之后，我听过啦。 咁样咧，其实佢就系两样嘢嚟嘅。越冬咧系指咧系过冬咯、 哦。哦， 系啊， 即系斑蝶系佢个名。 系啊，蝶。斑蝶咧就真系一种咧蝴蝶嘅品种。 其实咧，我睇到你俾我哋嗰啲相啊，都其实见过佢哋噶。 系咪啊？ 我都系想讲，我哋喺香港见到嘅啫嘛，系咪？嗱、 嗯， 原来咧香港都有啊，成13种有纪录嘅斑蝶噶。有咩斑蝶咧？有金 有石斑蝶啊？ 唔系石斑就食噶啦。 我特登唔讲噶啦，已经系啊。 好低能噶嗰个肥妹仔。 想笑人 噶，唔准讲呢句。 系啊，你有嘢讲粗口啊你。吓，系啊，好严格噶啲小朋友。 唔讲得呢句噶。收翻啊！罚你冇汤饮啊！ 系啦，要有待开发噶，肥妹仔。 哦，好啊。 O K 嘛？ 好啊。 咁除咗金斑蝶咧，仲有紫斑蝶，紫色嘅 紫啊， 紫色啊， 系 啊。 仲有青，哎呀。青斑蝶 嗱，真系有嘅。 青斑蝶系紫色嘅颜色。 收翻你头先嗰句又话我。 收翻两次啊！要。 你又似你啊！ 哎呀， 青斑蝶， 同埋咧有虎斑蝶啊，老虎个虎啊， 老虎斑都嚟埋嘅。 真系喎，星斑都有噶咯喎。 嚟，但系咧，原来佢哋咧都有一个习惯咧，就系飞嚟香港咧过冬啊，所以叫越冬斑蝶咯。 系咪香港？比较暖啲，相对地其他地区、 啊。原来佢通常咧十月咧就开始由北面咧飞到嚟南面，我哋香港啊，你知唔知喺边度最多啊？ 蝴蝶谷 喺屯门小冷水啊，最多啊。 小冷水系咩地方嚟噶？ 屯门小冷水咯。 真系未听过，嗰度小冷啲，所以就暖啲。 唔系啊， 系咪咁样嘅意思啊？系啊， 小冷水。 我以为佢会去蝴蝶谷添。 喂，港岛啊，深水湾啊，大榄郊野公园都有啊。 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星期中后期有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4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46点，升110点，成交金额86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04点，跌60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21蚊，升25蚊；阿里巴巴232.6，升8.8；美团312.6，升16.2；保利协鑫能源1.34，升0.1；中国移动47.35，升0.4；中芯国际27.65，升1.45；吉利汽车33.45，升7.5；小米集团32.75，系跌2.5。中国海洋石油7.97升2.7，中国平安99.35跌1.6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4，英镑10.577，瑞士法郎8.731，澳元6.004，加元6.108，新西兰元5.577，欧元9.422，每百元对港元7.4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71。日经平均指数报28,849点，升392点。港金现价报16,99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58美元，卖出1,83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咧，狮隧出九龙管道入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暂时都系一大车多啫。咁就系狮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面咧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一带都仲系车多。另外啦，青衣乡事会路咧去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对开咧嘅交通意外就未清理，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就系青衣乡事会路啦，去翻长安村。近住青衣消防局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的，来回方向都是挤塞。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则行到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翻尖沙咀方向奥运站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排到去釜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东区走廊东隧出口中环、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粉岭。作为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乜香港嘅文化真系咁？ 你系咪真系香港人嚟噶？对住老细啊，你几有道理都好啦，跪咗先啦，大佬。 咁唔通？ 算啦，唔使讲咁多啦。香港啲文化，你呢啲人哋唔会明噶啦。 由黄贤饰演嘅土生土长南亚裔少女 Alina， 可唔可以成为真香港人？咁就要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三五成群，黄天怡、方子豪、阿涉携手展翅。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你知不知道印尼姐姐平时得闲的时候有什么消遣呢？ 我是 Rihanna， 我来自印尼，我很喜欢欣赏，我喜欢在中环坐电车去印尼地点，因为那里有很多景色都好靓。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嘅。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咧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子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十一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吓，而家咧十七度气温啊，相对湿度咧44%啊，嗰个四字真系好尖啊，尖到我觉得佢吉住我喉咙咁啊，而家 好似嗰啲冰条咁啊， 真系啊，哇，又扯又筋啊，真系系啊， 系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好啦，咁咧喺呢一个咧，我哋要抗疫嘅环境底下咧，好多嘢咧，我哋都买多咗啊， 系， 相信阿桂花田同埋阿曾志豪咧，屋企都应该有唔少啲 有啊，大量啊 嘅用。 真的有不少啊！ 可唔可以数下嚟听有啲咩嚟？ 其实口罩咧，我想问你， 佢讲消毒， 系啊， 系 消毒 口罩攞嚟保护自己啊！ 嗱，总之门口有几支嘢咯，我老婆全部都是佢自制的 即系一入门定系入门前要做啊？ 我入咗门咯，即系所谓打开铁闸之后啦，入开佢系分开几支嘅。嗱，呢支系喷鞋底嘅， 哦一个喷。 咁另一支咧就可以喷身上面嘅衣物嘅。我就唔知道有咩唔同啊，佢搞嘅。咁所以咧，佢叫我唔好攞错啦，咁样咯。佢系啊，有啲 自己自学啊。 唔系学啊，应该我谂 买现成噶。 我谂佢有啲买现成，但系跟住有啲佢唔知点样调啩。我见佢樽樽咧，其实每一次都不停喺度 refill 啊。佢唔系买啲现成嗰啲嘢摆落去噶。 哦，系啊。lab 啊， 我覺得直情係啊， 實驗 室係啊，好似軍火庫咁樣 啫。咁好啊，因為即係可能咧噴鞋底嗰啲強勁啲噶嘛，你噴衫你會傷破壞咗嗰啲物質。 係啊，佢話有分㗎，咁啊廁所又有幾支咯，我攞嚟洗廁所板嘅時候咧，不過我就將佢全部五溝咁樣咯，我就全部喂呢支又噴啲，總之邊支又係油啊，唔好理咁啊，就抹咗佢先啦。 太多板凳坐落去，係爛咗。 喂，踢界其实唔得咁样噶，即系要适量噶咋。 适量。 因为你乱咁沟嘅时候咧，你又可能你抹即系喷完之后咧、啊，你又可能又唔知你会再抹一次，跟住你再肉体咁样坐上，可能伤皮肤啊。 就系咁讲啫，边有咁夸张噶？ 都唔系嘅，佢个人咁舐啡，我觉得佢会系咁咯，即系喷多冇少啊。我屋企都真系都我就嗰啲一支二支咧系有嘅，咁啊唔同品牌，不过最基本我就系嗰啲漂白水同埋嗰个消毒水嗰、那个滴 咩啊？ 波波落水嗰啲啊？ 系啊，滴露啊，系啊，系啦， 滴露消毒水啊， 即系啦，我就会用嗰两个多啲，跟住有啲杀菌嘅，话99.9%，连动物咧都可以喷到嗰啲嘅牌子咯，系啦， 系 我自己屋企咧就咁样嘅，我都会有两支啊，有两支又系摆喺门口，即系一入门口咧。就我就冇噴鞋嘅，但系咧就有一支咧就係可以噴衫嘅，同埋即係噴可以噴鞋啦嚇。 咁你噴得衫就噴得鞋嘅，不過問題係殺菌 嘅程度啫。有一支咧就係唔可以噴衫嘅， 噴口嘅。 就只可以咧係 噴頭髮嘅，spray 嚟嘅， 口罩嘅。 喷口罩 系专门攞嚟喷口罩嘅，因为我入咗一 一好一箱啲口罩嘅貨咧，佢係可以用一個星期嘅，不過咧需要噴，即係每次你用完咧就噴嗰只消毒液體。 咁係咪你而家戴住呢個口罩？ 係啦，冇錯， 即係一個禮拜可以。 可以戴一個禮拜冇錯。 唔戴之後就未啦，每次見到佢嘅時候。 係嗰啲真係。 我同你離開九萬丈咁遠。 啊，係覺得唔怪之佢自己選擇在家工作啦，即係 同埋佢戴住黑色啱嘅真係，咁唔見到污糟嘅真係。 我哋咁話真係，哎唔怪之。 咁所以我有兩支咯。OK。咁 你有冇 丟？個身就會有另外有一支就萬用嘅，連食具都可以噴嘅。 哦。 系啦， 食到咧？ 食到， 即系喷口啊！喂，佢哋嗰支系咪话连喷口都得嗰只啊？ 唔系， 有冇噶？ 喷口咁癫系嘛？ 有啊，有一个话佢自己喷口。 如果要喷口嘅，我饮胡两耶算啦，系咯， 好 啦，消消毒 嘅 系。 基本上我哋三个都各自有一啲咁嘅消毒喷剂啊。 可以冇咯，我想话吓。 系咁，所以咧啱啦，正话听到咧新闻都讲啦，今日十几号啊？今日十四号啦，所以咧系啦，消委会咧系时候又出嚟咧，同大家讲下佢哋嗰个选择粤康咧，又做咗一啲嘅测试。今次咧喺新闻之中听到咧，就话系测试嗰啲叫做多用途杀菌消毒喷剂。 系啊，好似话有啲即系分数咧，原来都系不似预期，都唔跟封面噶。 但系好彩都十五款里面有十款都系话 OK 通过，即系理想噶。 系 就系咁嘅，佢有分咧话嗱，佢总共咧就测试咗有十五款呢啲消毒喷剂。咁佢入边咧都分两大项嘅，一项咧就系个杀菌功能。殺菌功能呢就有十款呢係 pass 嘅，但係有五款就唔掂啦。 係啦。 咁但係都要睇下佢殺咩菌喎、 啊。 如果係大腸桿菌呢，或者大腸桿菌啊，我唔記得咗點讀。咁就係十款係得嘅。 係。 但係如果呢係殺嗰啲金黃葡萄球菌呢，得八款係得啫。有七款唔得。 係。 好啦，跟住仲有一個測試就話係消除病毒效能、病毒喎、啊。咁 係啦，嗱，病毒唔同菌啊嚇，又係兩樣嘢嚟㗎。 咁佢咧就係、是、用咗一種叫做人類腺病毒腺，即係腺體個腺啦，即係肉字邊嗰個啦。 係。 五型。 哦。 呢一種嚟到測試，咁咧就有四款得 啫。虎殼雙型。 有十一款係唔得㗎。 即係所有啲其實係對付唔到嗰啲病毒嘅， 係啦，有十一款唔得， 所以我抹廁所嗰個方法咪好咯， 係真係五合一， 我混合型啊嘛，我係咪都噴曬佢先真係？ 咁其實咧，如果咧比較起1:99嘅稀釋漂白水或者係有75%嘅消毒酒精咧呢、這個成分嘅咧，其實就已經係樣樣都得啦， 其實已經夠咯，係咪啊？ 係咯，病毒啦，同埋係殺菌啦。都是 OK 嘅，不過如果買現成，其實我就因為懶自己溝啦，咁所以我都係買現成啦。啊，本來我想再細睇下咧，究竟呢十五款入面好啦，你話嗰幾款得嗰啲係邊幾款呢？啊，跟住佢要我收錢喎，要俾錢買喂，嗰、那個原案，我唔捨得撳入去， 係啊，又唔使嘅。 咁所以你会唔会跟住佢呢样嘢去买啊？ 咁啊，洗一坊间好多网站都 show 咗出嚟。 系啊，唔系啊，我意思系话你使唔使跟住佢买嗰啲消毒嘢啊？ 如果系咁，我都会啊，即系起码又话 OK 嗰啲，咁我会拣 OK 嗰啲咯。 哦， 知道唔 OK 你都买啊？ 但系我而家其实我哋唔系喷嚟喷去咧，最想都唔系对付咩腺病毒嗰啲，我哋净系想对付新冠肺炎啫嘛，系咪先？系咯，我睇嚟睇去，其实都冇一只话对付到佢 嘅。咁话，只不过咧喷咗之后觉得安心啲咁解啫。 系啊，有时你纯粹喷完安心噶咋，真系。 最紧要 我试过咧，最心痛咧就试过咧喷嗰啲消毒喷雾咧， 系 唔记得咗捞乱咗咧，喷咗落衫咧，哇，跟住咧 会点噶？ 嗰件衫如果你嗰啲質地咧係有皮咧， 哦係啊係啊， 報銷啊， 會啊會啊， 真係報銷咗件啊， 真 係。我上次睇邊個明星咧話佢哋 遮晒袋啊， 唔係啊，嗰、那個係男明星咧，總之就係話又係 TVB 之前嗰啲，唔記得咗啦。佢就話咧，佢噴自己啲袋或者鞋咧，唔知咩限量版嘅，總之係噴到咧有嗰啲即係 損耗啦，係啊。 但係你學人哋啦。几豪气啊！佢对住落板讲咧，佢就话一啲唔觉得心痛， 系 佢话防疫消毒最紧要咁样。哇！即系虽然佢眼泪心里流，我哋唔知啊，系咪先？哇！但 系 嗰下哇，赢几多啊！真系， 咩 名牌都唔紧要。 啱啱佢喷嘅目的都系想消毒啫嘛，系咪先？ 冇错冇错。 选都系啲咩啊？ 系咯，如果你消 以达， 系目标以达。如果你消毒心痛嘅，咪再消费，再买个钱咯。 情越长越快要分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临别前望见你眼睛，听不到你共鸣，重聚时但怕这记忆要消失了才珍惜，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开始，再不舍也愿意。我不懂爱，有谁会更懂得爱，我不心痛，有谁会更加伤痛，我珍惜你，你亦要珍惜你自己。你不相信，有谁会更加相信，你不知道，有谁会更加知道，纵使不见爱情仍可天荒地老。情越浓越会化不开，却清楚这是 版本《浓情化不开》系嚟自莫文蔚。点啊？你望见我眼睛觉得点？ 我想求你 未听过呢个版本， 系咪加埋我嘅配搭更加好咧？ 啊，系啦 ，OK 啦。 看着我的眼睛， 再珍惜，好啦，嚟啦。 看着你的眼睛，嗱，我想话咧。彭仔你之前有样啊，美肤啦， 有冇落落啊？ 我想话落裤啊， 明明已经要样噶，仲要有埋落落啊？ 样下美肤， 多话， 佢啲身份乱晒，佢最多系女婿啫，个女婿做咩要养埋个嗰个叫佢咩啊？ 沟仔， 沟仔， 阿哥阿哥啊！ 点解要养埋个？ 心声好，冇办法要表达埋出嚟。 穿尿啊你啊？ 系咯， 嗱，漏嘴啊！ 即系我意思系你诶养过美肤啦，阿豪仔之前又养过衰仔乖仔啦，你带佢出街嘅时候咧，有冇规管噶？我想问你，即系喺你大厦 规啊？ 唔系啊，咪大厦嘅规管啊？ 我有啊！我咧嗰阵时咧，个地方咧，即系屋企嗰度咧，佢个契啊， 系 有写明咧，如果有多过两个住户投诉你嘅话咧， 冇得养， 系 冇错， 咁嘅，咁即系其实咧。是即系变相话可以养宠物咁， 系啦系啦，有啲就两户，有啲三户咯，都系噶，系啊，都系有啲咁嘅规矩咯。 咁啊，放狗嘅时候 有唔系话嗰 啲 咩要带住狗绳啊？有啲严啲嘅，即系直情话咧，你可能喺平台啊，离开嗰个叫做大厦范围咧，佢都唔俾你放绳。 即係有啲、有啲會嚴啲嘅。 哦， 係啦， 我嗰度就冇，應該就冇啦。我 係啊係啊，嗰陣時我嗰度有見過佢有寫住，佢就話、啊、最好咧，你就算由你呢度落樓下行過去 podium 咩地方都好咧，拖住繩先， okay、 就唔好俾佢放入。不過咧呢啲就好睇，即係你自己運用啦。譬如 主啦，同埋 係啦，譬如你知道你只狗係有大份啦、又好動啦，即係好似阿田咁樣喐嚟喐去嗰啲啦。 我想問你做咩望住我嚟講啊？係啊， 咁你就要勒住佢啦。如果你 係 啦，係啦，如果你咧小巧的色嘅，好似阿彭爺嗰啲咁樣嘅，誒咁咪冇問題咯。 咩拆鞋啊？係啊，又似你啊！嗱，因為咧，即係喺大陸咧，佢哋咧，即係而家嗰個養狗咧，都有啲規條嘅。係，咁啊，即係講緊誒，係講 唔可以攞嚟食啦。 係啊，而家好似話冇得啦，係咪？ 咩啊？明， 你文明啲， 仲有啊，仲有啊。 佢哋呢個文明要慢慢去處理啊。咁咧，佢哋咧原來咧，即係有啲規管嘅，喺呢個叫做時間啊，放狗嘅時間咧，只係可以係朝頭早七點之前，同埋夜晚七點之後嘅。咁我唔知你哋有冇 即係咩啊？同我哋香港嗰啲泊車一樣。我朝七晚七喎，真係 都雙黃線啊！ 雙黃線喎， 即係夜媽媽。 我哋冇香港冇呢啲， 好似冇啊！ 我唔敢講所有啦，起碼我哋住嘅地方冇啦。 我住嘅地方咧，雖然冇呢一個明文規定嗰啲時間，但係咧。有好多狗主，我嗰棟大廈咧，好多狗主咧，那個屋苑入面咧，可能佢哋知道自己嗰只狗係大狗啊！我真係撞過好多次，以前翻晨光嘅時間咧，佢哋真係咧臨天光咧五點零啊，咁樣先至去放狗嘅朝頭早。 係， 因為遇得比較少住客嘛，唔會嚇親人嘛。 咁係因為佢要搭 lift 噶嘛。 佢係大狗嚟噶嗰啲啊， 都係噶，都係。 嗱，咁佢哋有條規條就係朝七。之前就晚七之後係啦，係朝七晚七期間啊。咁咧有對夫婦，佢喺浙江嘅，咁有對夫婦咁啊嚇，佢又唔守規矩，咁啊咁啊喺嗰個唔喺嗰段時間啊放狗啦，咁樣放啦行下下啊，唉老婆呢個幾好環境咁樣，跟住又傾下偈咁啊放狗，突然間見到 咩啊？ 你知唔知見到啲咩？ 見到。 唔系，嗰、那个系叫城管，系啦， 见到城管， 系啊，见到城管啊，佢即刻咧，即系好惊啦， 即刻放狗， 啊、 就话我唔识只狗嘅，系啦，唔系我唔识嘅，只狗流浪狗嚟嘅。 啊！ 真系啊！ 你谂下个剧情会系点啊？ 系肯定系咁样。 如果系咁，我捉咗佢只狗，攞去人道毁灭个分分钟。 但佢可能唔想俾人行政处分佢咧，佢为咗自己甩身。只 狗啊！ 系啦，咁然后就即刻话我唔识佢啊，咁样。 咁啊，太冇爱心啦。 啊，唔系，佢流浪狗唔使即刻捉噶嘛？可能佢就话：，呢只狗唔知边度闯咗入嚟啊，咁样。嗱，咁佢唔系我养啊，唔受规管啊，咁样一定系。系啊。 嗱，其实剧情咧都接近噶啦， 接近 啦，都近噶啦。 哎呀！ 嗱，真系咧，佢咧个两公婆咧就。见到哇，远见到城管啦，咁啊城管咧就见到，咦呢个咩钟数啊？吓喺七点之前嘅喎，咁样，咁啊谂住上前咧就问啦，因为佢哋咧都要攞翻嗰啲证件咧，证明文件咧，啊即系问佢有冇带狗证啊？即系真系狗证，真系一只狗同一个证件系啦，佢叫狗 证。所谓人证物证俱在，就独欠狗证啫，系冇错。或者你 系 咪想狗证我啊？系啦，我想纠正你嘅错误咁样。 咁啊，城管就谂住行埋去咧，就问佢攞纠正咧。点知咧，佢咧就惊啊，惊到系点咧？ 我唔识佢啊。 佢系成将只狗，啱啱侧边有条河， 拱咗佢， 系啊，拱咗佢落嗰条河度。跟住咧，嗰个城管咧谂住行过去咧，其实咧佢系谂住你俾个纠正我就得噶啦。其实咁样，但佢 掟咗抄牌咯。 嗱，即系咁 啦，咪即系抽牌咯， 掉咗只狗落咗去个河嗰度啦，跟住咧嗰个女人就走，咁跟住咧嗰个 不顾而去， 走咗去啦， 离晒 头先咪有两公婆嘅， 系咯系咯， 嗰个叫做城管咧行过去问佢嘅时候咧，喂，嗰头先我哋狗啊，你嗰个女人点啊？咁样，佢我唔识佢噶。我讲话我唔识， 成家人突然间咧分手晒 啊！ 人同只狗又分手，老婆同我老公又各自走。 系啊系啊，跟住佢 真系奇怪。 但系跟住嗰只狗咧，因为天气好冻啊，咁嗰个城管咧就冇办法啦，佢真系救翻只狗。 哎呀，好好啊佢又。 嗱，佢又拿翻只狗翻嚟咧，因为佢只系如果跌咗落河里边咧，佢会冻死噶。 啱啊， 系啊，咁佢就执翻只狗咧，咁翻嚟，咁佢梗系要 check 翻究竟个狗主系咩啦。 系系系。 结果。知道，因为城管就眼望见佢系一男一女，即系唔知佢系夫妇关系嘅。点知即系一查之后咧，原来佢系两公婆，跟住咧就上咗屋企拉佢哋啦。 傻 仔嚟嘅， 可能系冇乜事嘅。 系啊，个城管就话咧，其实你做乜走啫？做乜掟只狗落去啫？你俾只狗正我就可以噶啦，唔使咁样做噶。 不过可能咧，因为我哋冇睇过内地咧，佢点处理呢啲新闻 啊？系啊，因为咧， 以前可能罚得好重啊，你见到。 其实佢系罚噶，佢真系罚嘅，佢罚3000蚊人民币，都成13000噶港纸。 点会 啊？ 3000蚊咪3000蚊啫，死都咪4000。 系 啊，点会变咗万？ 啊系啦，咁佢罚即系罚成3000蚊啦。咁同埋咧，佢话嗰个女主人咧，佢系惊佢整诶，佢惊佢惊佢将只狗拎佢 冲动 人 道毁灭， 系啊。 咁佢宁愿人道毁灭，就不如自己毁灭，拱咗佢落水度。 以为佢识游狗仔 的，咪咯。所以佢话呢件事成件事都错噶。咁我问题就系话，你唔喺嗰段时间出现啊，嗰只狗就冇事咯。你又 唔 守规矩， 得嗰段时间先有得闲咋？所以证明咧唔好即系逼得太紧。如果唔系咧，人狗都会分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油麻地新田地街20至26号双数楼宇再有住户确诊新型肺炎，当局今朝曾经一度封闭楼宇，并安排居民撤离。油尖旺区议员何夫荣形容做法非常仓促，居民感到彷徨。楼下商户亦都唔清楚系咪要做检测，批评当局欠缺沟通。何夫荣话。朝早7:40收到民政署通知，得知居民要检疫。他说有关楼宇上星期五已经需要强制检测，若果能够安排更早撤离，相信会有更有效控制疫情扩散。他又说楼宇有不少南亚裔住户，他们不清楚强制检测事宜，但当局昨日先贴上尼泊尔文字版的通告。消委会测试15款多用途杀菌消毒喷剂，80%样本包括9款说明杀菌率和杀病毒率达到 99.9% 或以上的样本，表现都不及75%消毒 75% 消毒酒精或1:99稀释漂白水溶液。消委会表示有12款样本标示杀菌率达到 99.9% 或100%，但试验发现4款的实际杀菌表现未如标示，其中2款的杀菌表现最差，对付两种试验细菌的杀灭率不足28%。消委会提醒市民，部分消毒喷剂含有氯化物或其他化学物质，有机会造成刺激或引致不良反应，不适宜直接向人体喷洒。在屋企长期及大量使用雾化消毒剂，亦都可能污染食物和饮品，增加误服消毒剂或残余物的风险。据了解，警务处、国安处今朝已在多区以协助罪犯罪名拘捕11人，包括8男3女。涉案者年龄介乎18至72岁，现正被扣查。本身是律师的民主党九龙城区议员黄国彤今朝在社交平台表示，国安处人员大约清晨6点到寓所。另外，社运人士何洁宏亦都在社交平台。话佢嘅妈妈今朝大约6点被警察上门拘捕，据知同12港人案件有关。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弹劾特朗普，特朗普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两度弹劾嘅总统。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批评特朗普煽动叛乱，对美国明显构成即时危险，必须被弹劾。议案喺10名共和党众议员倒戈之下，以简单多数得到通过。特朗普透过美国政府的官方 Twitter 发表录影讲话，未有回应弹劾，但就呼吁支持者保持和平。他强调美国不容许暴力和蓄意破坏公民行为，他的真正支持者不会容忍暴力，任何人参与上星期的暴力应该受到司法制裁。他又重申已经指示联邦机构动用所需资源，确保权力过度有序进行。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星期中后期有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384点，升148点，成交金额1,02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9点，跌125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24蚊，升28蚊；阿里巴巴233.6，升9.8；美团313蚊，升16.6；保利协鑫能源1.46，升2.3；中移动47.5。是升1.5毫半，中芯国际27.75，升1.5毫半，中海油8.1，升4毫，小米集团32.85，跌0.5，吉利汽车33.25，升5毫半，中国平安98.75，跌2.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4，日元104.11，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兑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0点，升464点。港金现价报17,00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81美元，卖出1,83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青衣乡事会路来回方向，近住消防局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排到去小辉台。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坚拿道东介乎告士打道至到洛克道的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封了一段的坚拿道东介乎告士打道至到洛克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你知唔知印尼姐姐平时得闲嘅时候有咩消遣呢？ 我是 Rihanna， 我来自印尼，我很喜欢影相，我喜欢在中环坐电车去印尼地点，因为那里有很多建筑都可靓。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不过记得要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声都沙埋嘅你， 应该系呢排食得太多炸嘢。话说前排我买咗个气炸锅， 哇，听到个名好似好劲咁，但煮出嚟嘅嘢食又健唔健康噶？ 我哋今个星期 都系等我嚟啦，星期日晚8:3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 周家俊、赵善恩、李慧妍主持嘅 STEM 上创实验室会同大家讲下气炸锅嘅原理。 到时我把声会好翻噶啦。 姑娘，佢开始散收收啦。 诶，扎翻搵佢咪得咯。 佢仲有啲堕添。 诶，放翻好咪唔会堕咯。 你个细佬对得我住啦，你嫌弃我散收收，话我下堕啦。 唔系啊，田婶，豪伯系话散收收嘅建筑物料唔放好，好易跌落街啊。 嗰啲砖啊，乱咁摆啊，好容易下堕，会砸亲人噶。 原来我怪错咗你。 诶，你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高空堕物会伤人，做足安全倍安心。 翻到嚟十一点半，下风速快活人。 系啊，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哋呢个时候有豪雨录。 Yellow fever, you got me. Wow, 挤不适生理反应。 豪雨录。 Yellow fever, 黄热症，蔓延热情效应。 这个星期有几只颜色呢，你一定要认识的。第一只就梗是黄色啦。黄色呢就不是各个地方呢都合适的，因为有些地方它会请你换个颜色。诶，讲真啦，黄色一向咧都系好虾人着，好难 carry 嘅吓。特别系如果你黄皮肤，你又着翻黄色，你就会有反效果。古代中国其实黄色就系禁忌颜色嚟嘅。平民百姓如果你咁着嘅话咧，佢就咁斩你个头。啊，估唔到嚟到今日嘅香港咧，黄色都仍然系一种禁忌嘅颜色。嗱，本身黄色咧都系充满咗负面嘅啦吓，譬如我哋会话你黄面婆啦吓，出咗事咧粗俗啲就会话你喂，你已经黄咗啦。做错事就话会俾个黄牌警告你啦，买张系黄牛嘅飞咧都系会拉嘅吓。但你又不可以当是立笔咁样嗰隻黄色剔走咗㗎喎。因为如果咁嘅话有啲歌又唱唔到㗎喎。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荧光笔呢最常见嘅就係用黄色嚟做个底色嘅荧光黄啊。荧光笔呢好得意㗎。佢隻色咧好抢眼啦，你离远就会望得见嘅啦。但系荧光黄佢本身唔系主角嚟嘅，净系得隻色嘅话咧系冇内容嘅。其实佢隻色嘅作用就系我嚟突出一啲底下嘅文字。譬如佢画喺英文上面，你咪望到英文咯；佢画喺本数学书上面，你就会见到方程式咯；佢画喺本历史书度，你就见到自乱轻衰；画喺文学度，你就见到诗词歌赋；画喺情书就甜蜜蜜。画在符文就泪眼流流，所以他画在什么地方你就会见到什么东西。荧光笔本身其实他没有意见的。 Yellow fever, you got me. 第二只你要懂的颜色就是黑色 了。 一个女人黑面成为了全城的焦点。啊，咁啱佢老公系姓黄噶。黑面其实可能是我哋人最自我、最真实的一面嚟嘅。你唔好睇我哋嘅皮肤虽然是黄色，但系黑色可能先至系我哋真实嘅颜色，因为黑色代表唔修饰。我哋成日都话噶嘛，哼咩啊？我咪黑佢面咯，使俾面你啊！冇错，唔俾面嘅极致就系黑里面，将自己嘅不满全部摊晒落块面嗰树摆出嚟。所以咧，可以黑面咧，其实都系好幸福嘅一回事嚟嘅。至少喺嗰一秒啊，你系做紧你自己嘅。咁而家你知啦，点解包青天系黑面嘅啦？佢唔黑面，点可以做到皇亲国戚都冇面比啊？龙头闸时候， 天天也见太阳面，月红我心，晒黑我脸，教我在人世找美善，混造好成河，处处污染，推话恨流，车轻风前线，望逢日发誓，同志应还。无钱同老人，为人去建乐园，尽全部努力，单身一年，为其艳国开拓新事，就让我心里愿。世间有青天，愿天天也见太阳面，热痛我心，晒黑我脸，教我在人世找美善，扫尽尘寰，杀去污染，领导潮流，清风未见，愿同负责任，行我誓言，无尽同老人，为人类建乐园，共同努力，同将心念，令建国安尽少年，就让我心里愿。 姑娘，佢开始散收收啦。 诶，扎翻稳佢咪得咯。 佢仲有啲堕添。 诶，放翻好咪唔会堕咯。 你个细佬对得我住啦，你嫌弃我散收收，话我下堕啦。 唔系啊，田婶，豪伯系话散收收嘅建筑物料唔放好，好易跌落街啊。 嗰啲砖啊，乱咁摆啊，好容易下堕，会砸亲人噶。 原来我怪错咗你。 嘿，你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高空堕物会伤人，做足安全倍安心。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哇，气温终于越来越上升，不过我们直播室的那位妇人他都开始穿回加回件寒衣在这里。 是 是的，用了就来两个钟头的时间我才去喷。 他才是酷弹。是的。证明他竟然热爱工作。是的。 现 在18度气温说相对湿度又跌了一点 ,38%。我真的惨，我真的见血封喉真的封到呢。 今早差点但喝完汤水可能就会好少少。 是的，可能好一点。现在红火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继续是生效。 夫妻相处之道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来的。 真的讲真的拿来讲 真的拿来讲。 你老公没听到吗？ 因为现在针对的 是你的男人。 哦，是男人衰的。 你的 西佬。OK, 好了好 了。那在网上面有一个就叫做十句。 十句。 老公讲完之后老婆秒嬲啊，讲紧都讲紧即刻嬲，即刻反面，即刻反眼啊嗰啲。 我估到第一句就我今晚不回来睡了。或者我今晚不回来吃饭了。 哦，唔好意思，佢呢一个咧，唔系佢呢一个诶，你佢呢一 part 咧，系多数讲屋企里面发生嘅一啲事情。 唔翻屋企食饭都唔系屋企发生嘅嘢。 唔系咪即系呢啲叫做比较 ？OK， 咁啊调翻转咯，老婆你啲饭好难食啊，或者老婆你好样衰啊。 你有冇咁同你老婆讲？ 梗系冇啦，傻。 心里讲都唔敢啦， 心里都唔会啦，不嬲都觉得佢貌若天仙系咪先？ 个老婆自己娶噶嘛，你话佢出肉酸，咪即系你自己有问题啦，系咪？ 阿华都同我咁样分享过， 所以阿华从来都唔会觉得呢个问题。 系咯， 啊嗱，你睇下呢啲说话咧，你系咪会觉得？ 讲嚟听下。 点解会嬲嘅咧？咁样。第一 系， 当你老婆叫你做嘢嘅时候，你有冇好多时都话啊？我老婆我要去。我廁所啊！ 我有啊有啊！我第一句已经中咗啦，我唔使佢叫我做嘢，我一翻到嚟先喺厕所度，即系匿埋一阵先嘅。咁而家我哋要斋戒沐浴更衣啊嘛，又要焚香啊、跪拜啊咁样噶嘛。 请问你一日里面嘅次数有几多咧？ 唔多嘅，系咯， 两次三次啫， 系咯， 就每次一个钟咯，食药都冇咁准时， 都咁多可以做到啊，真系。 嗱就系啦，佢 嘛，第一句 咧。啲女人真係好麻煩，我同意，第一句真係會秒嬲啊，真係，唉。 跟住咧，諗住叫佢做嘢時候，老婆，我跟住 要去廁所。 我要去，佢仲要係開大嗰只喎。 咁梗係啦，開細你避得幾耐啫？你傻豬嚟嘅真係。哎，你开细你淋花咩嚟噶？ 讲咗啲男人啦，你就系话唔开大，我点样去可以匿喺里面逃避时间？ 调转广大嘅听众，你谂下，男人系阴公到去厕所都会成为俾老婆黑面嘅一个罪证啊！你话系咪真系无辜家呢一个真系吓人无自由啊？真系 嗱。如果你真係有咁嘅需要嘅 ，OK， 你梗系要去。 各位，而家已经去到个地步啊，老公去厕所啊，要出示证明啊，真定假噶？ 都要监管啊？ 唔系啊，真定假噶？系啊，又听俾我听声啊，听到哦，好，真系去咗。 有冇臭味？有冇臭味？ 系啦系啦，即系呢啲啊多咗啦，系咪先？听声够啦，系咪先？ 问题就系佢话好多时啲老婆咧，就系叫啲老公做嘢，或者系总之想搵嘅时候咧，佢永远都喺厕所度嘅，唔系永远第一时间唔得，我要肚痛，我要去厕所咁样。 咁点解唔谂下？ 一坐就坐成个钟喎，讲紧。 咁可能咧喺医学角度咧，呢种叫做工作压力亚健康症候群厕所综合症。 你再长啲啊！ 可以再长啲噶，如果你嘅压力再大啲嘅话。 咁你咪觉得喺嗰一个小时里面啊，即系好自如咧，自己坐喺里面喺度慢慢日做自己想自己做嘅嘢。 Next question， 第二条 呢个咧系已经成为咧好多老婆啊，已经系个个哇系啊系啊，我老公系永远都系第一时间话要去厕所，佢一日有咩咁多厕所开？ 第二咧 系啦，第二咧就话啦。点解咧？即系讲紧喺照顾小朋友方面啦，个个都系有小朋友啊，呢、這个家庭吓。咁啊，点解咧？我妈可以一次过生五个咧，跟住咧，即系仲自己嘢搞掂晒，洗心煮饭之外咧，点解你唔得嘅咧？咁样。 即系其实佢嘅意思就系话咧，呢个秒嬲咧，就系用自己阿妈当日凑细路嘅经历。嚟比较自己老婆而家嘅吓求救啊， 系啦，即系可能而家嗰啲太太就话：，喂呀，你帮下手啦，我好辛苦啊，喺度凑小朋友，你估真系好得闲咋？啊，喺屋企你觉得即家庭主妇好容易做啊？ 唔系，应该系咁样嘅，可能个老婆咧就可能话：，喂。你使唔使请个工人啊？咁样，跟住个老公咧就喺度打机，一路撩紧脚嘅时候咧，就不经意讲一句：，哇！我妈嗰阵时凑五个都冇请工人、啊， 咪就系咯，佢仲要洗衫煮饭、打扫咁样。 咁点解秒嬲啊？点解秒嬲啊？ 咩？点解秒嬲啊？ 点解呢一句会秒嬲啊？ 喂，咁点解要将我同你阿妈去比啊？ 冇错啦，第一句咧，啲女人咧好介意噶，即系原来同奶奶比较咧，本身已经系死罪啊，真系。 啊，系啦，系啦， 就算嗰个奶奶英女王都好啊，佢都唔中意噶，系啊，我谂你同海蒂啊，同阿边个啊边个你个咩姑仔叫咩名啊？ 咦，你知我叫姑仔啊？ 海蒂同埋另外嗰个叫咩啊？阿梅根系啦，你试下同阿梅根啊海蒂啊，唔系嗰啲系佢祖嗰个孙奶嗰个叫做系奶奶嚟嘅， 系应 该系阿边个阿卡米拉先系啊。 关佢咩事啊？ 卡米拉同英女王先至系婆媳啊嘛，系啦、 哎， 佢、都会唔中意啊，真系。 系啊，咁从来都系噶啦，你女人即系你搵个女人同个女人去比较嘛，你。 咁如果你用男人同男人比较得唔得咧？即系有冇啲老婆咧会调翻转就话你学下你老爷啦，你老爷嗰阵时一个人出去打工啊，即系话养活全家啊，你游手好闲咁样啊，真系唔知得唔得咧？ 你估男人听到之后咧，你会觉得？ 唔系啊，男人唔会嬲嘅，佢就觉得话，诶，咁你咪翻去嗰个年代咯，哎哟，嗰阵时穿胶花都搵到食，而家唔得啊嘛， 即系晒奶咁解嘛，吓赖皮啦，系咪？好啦，第三句就话啦，佢话点解你个老公话，点解你睇唔到我妈对你好嘅？点解你睇唔到我妈对你好嘅地方？ 哇，呢个咪同第二个系有一脈相承咯，系啦，即系查理斯就话啦，点解你睇唔到英女王对你好嘅卡米拉咁 咧？点解你成日黑口黑面对住佢嘅？ 系啦，跟住卡米拉就话啦， 你入咗门啦，咪先，你想点啫？系咪先？ 黑面系人最真实嘅一面嚟噶，头先我听你哋豪语都讲噶噃，系咪先？系好事嚟噶嘛？ 系啊，喂，即系我奉劝各位老公，你真系唔好咁样对你。 但系啲老公佢讲呢句咧，其实你演绎得衰啫嘛。你个语气如果你改一改咧，其实佢意思可能就话， 我妈对你真系好关心、好照顾、好锡你嘅。 唔系，佢应该系一种澄清嚟嘅。诶、哎，老婆，你误会啦，英女王唔系唔中意你啊，我士头婆点会唔中意你卡米拉啫？你睇唔到佢对你好嘅咩？系啊， 净系俾你入门啦，已经够好啦。 系咯、 啊，你仲想点啊？ 其实佢系安慰佢嘅，不过呢啲嘢咧，无论点样安慰咧，听喺阿卡米拉耳中咧，都好哽耳嘅，都系会觉得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再讲啊？咁样 系啊，嗱，跟住嗰句咧又系嬲噶。 即系我都唔明点解啲男人可以 讲咁嘅说话。但我唔明点解老爷，如果个新抱话个老爷好锡个老公咧，即系个女婿啊，又冇嘢嘅。你唔知道我爸好锡你嘅咩？佢成日都叫你过嚟食饭嘅， 外父， 外父系啊，冇事嘅真系啊。 唔系，佢唔系话锡佢啊，佢话你睇唔到，你睇唔到我妈对你好好嘅咩？咁 样 啊？ 啊，第四句 系啦， 第四句。 跟住佢就话啦，喂，系你自己话要嫁俾我嘅喎。 哇，呢句型啊，呢句花式自杀嘅极致咯， 系 咯， 系啦，你想 撒玛利亚电话即刻响起真系，喂， 我都明点解可以讲得出呢句系你自己话嫁俾我嘅，我真系好似好文取我啦。 嗱，又有前提嘅，你个男人几时会讲呢个答案出嚟啊？ 即系。哦、 一定是个女人啊嗌嗌唔系嗌交嘅嗌交嘅时候嗌到一半咧就话，哎呀我真系咧， 嫁错你了， 我瞎了眼睛，我都唔知道我当初点会拣你啊咁样， 系啦，点解会咁噶，死佬咁样。 咁呢个时候个男人通常咪又撩住牙咁讲，喂你自己嗰阵时话要嫁关咩事啊？唔系啊，都系咁噶啦。 你有冇好多时都想暗砍出咗呢句说话喺心里面？讲 呢句 咧 真系，完全唔会啊，真系啊。 阿 Vinny 系费些心机先得嚟。 唔系咯。 好，跟住咧有一句就话啦。喂，其实啊，唔系个仔唔乖啊，系你唔识带啊，即系你唔识教佢啊。 呢句都未排到最高级啊，呢句应该死得噶咯。 唔系 唔 系，我想话呢句系十句里面即系。 系咯，呢句杀伤力好重啊呢句，因为第一咧你就批评你老婆，无论你批评乜嘢，本身都死啦。 系 第二，你仲要批评埋佢母亲呢一个功能。 我真系咁话，真系 呢次你真系天打雷劈啊！你衰过包二奶呢铺真系。你宁愿即刻话老婆，其实我包咗个二奶，哦，佢即刻冇咁嬲啊！ 咁 系 平衡咧，你叻仔。 系啦，佢冇咁嬲啊！哇，你质疑佢妈妈同埋老婆嘅角色而家。 系啊，两样嘢，佢、哦、真系死得好重啊！点解会咁讲？ 重案组要接手调查，应该真系。 佢就话你系唔系个仔唔乖啊？系你唔识教啊！哇，你咩意思啊？咁个仔你冇份嘅咩 我帮你加多一句，如果惊佢死无全尸，加多一句就真系咧，即系永不超生啦。唔系个仔曳，系你唔识教啫嘛。我妈教得好啦。 早已话俾我妈教，系臭噶啦，你 系 争住臭系咪先？系 咯， 哎你自己攞嚟。 哇呢句劲啊，呢句应该就真系三花聚顶啊，唉、真系。 啊，跟住咧落嚟嗰句其实都唔系小嘢噶。 系点啊？ 喂，个仔话唔系个小朋友系你话要生噶。 哦， 我冇话要生。 咁咪同嗰个话当初系你嫁俾我咧，即 系 双轨拍门嚟噶，真系 系 咯。 即系诶，仲有一句就话咧，喂，咦阿老婆。你唔识教仔咧，不如咁啦，你睇下书啊，你睇下书系啦，睇下即系吸收下其他嘅知识。 哦， 咁你睇下佢点样教佢啦。 哦，咁呢个系有分程度嘅。第一届就先话老婆唔系个仔唔系个仔曳，系你唔识教。呢个已经系嬲噶啦，攞一把菜刀噶啦。第二把菜刀就 系 你呢个啦，你唔好嬲住，你真系唔识嘅，你咪攞书咯。 你去睇书啊。 系啦，攞多第二把菜刀，你唔好嬲住，我知你唔中意睇书，不如你俾我妈凑啊，我妈凑得好噶。哇，三把菜刀飞飞飞飞过嚟，你飞我做咩啫？当初系你话要嫁俾我噶嘛。 个仔话你系话你要生， 你要生噶嘛，真系系咪啊？哇，连环炮都几好啊！ 真系连环炮啊！呢啲我相信咧， 多多菜刀都唔够用啊！ 呢啲收纳句字句咧，系应该系即系用 真实对白，曾经发生过 系啦系啦，即系有铺排地去咁安排呢啲说话讲出嚟嘅。跟住咧就系话啦，跟住 有冇啲杀伤力冇咁强啊？点解你句句都见血嘅真系？ 佢秒杀啦！佢话咧，系佢话去搵妈妈，系即系佢话去搵妈咪啦。佢话喂，系小个个即系佢当个女，个个女话系要搵你，唔搵我唔关我事嘅。 我呢句我成日讲嘅，真系唔关我事嘅。譬如我当我细仔要换片咧，佢系唔俾我换，佢话我要妈妈换，佢自己拎埋张尿片拎去阿妈面前。 咁你谂下点解？你会系咁唔受欢迎啊？ 调转点解个阿爸咁受人爱戴啊？嘛，冇办法噶，真系受欢迎啊嘛，佢 popular 啊嘛，真系。 咁即系乜都系阿妈啦， 唔系乜都 系阿妈啦， 系 咪先？ 唔 系做先个太太啦， 我好努力噶啦。 跟住个太太又怨嘅时候话：，喂，系你话生噶，跟住点解唔俾阿妈凑？ 譬如我哋出去见到啲 fans， 佢哋系都要揾桂花田影相嘅，咁我喺隔篱，我唔通话：，我嬲啊，你快啲过嚟揾我啦！咁样，我冇办法噶，真系。系咪先？佢热情洋溢，就系中意揾你，系啦。咁我每次我都好无奈，我话：，唉，唔好啦，爸帮你手啊。跟住越行越远咯。我去厕所啊。 系啦系啦，从都又去翻第一句啊。哎呀，老婆你换片啦，我去厕所。 哎呀，真系，系啊，你关我啊？喂，当初话你要生噶， 真系 惨 啊！喂，各位老公啊，唔该，即系当你谂句说话同老婆讲嘅时候，唔该你惊下你个脑袋啊，即系唔好出口伤人。 咁佢可以讲咩咧？如果头先嗰句。 如果头先嗰个情况咧，个仔系都要揾个老婆换片，或者揾佢做功课，揾佢做乜嘢？ 作为老公系咪应该谂啊？嗱，我知道老婆知道你辛苦嘅，不过咧，你而家呢一刻你制服下佢先，即系等佢诶，唔好扭计住，跟住我先嚟接管，咁样咁好啲啊！ 我觉得呢个时候咧，应该先发制人，个老公应该呢个时候即刻扯火。岂有此理！老婆，我忍你好耐啦吓，个女 都系你霸晒， 个女你霸晒嚟换片，有啲咩烂臭嗰啲，全部都系你嚟换，我都真系太过分啦，真系，你唔俾啲责任我阿爸去换啊，真系我嬲啊，我去边度嗰个厕所咯，先发制人，令到个老婆觉得，咦系咪我做错嘢咧？系咪我霸住个女嚟换片咧？咁样系啦，咁啊又得啦。 你知唔知有啲老公咧，直情话咧，讲到换片嘅时候咧，喂阿老婆， 臭 啊，系啊 系 啊系啊。你真系一模一样噶、 哦，我唔会、啊，我换片好愿意噶、 哦，系啊，就好愿意问啦、啊。跟住有啲老公话咧，喂，即系换片呢个工作咧，你点都好啦，我做其他嘢，你做呢个工作，我真系顶唔顺， 我又冇、 啊，好臭啊， 咁 样。 我突然间升格、啊，我系圣人、啊， 好 少少我完全冇问题、啊， 好 有少少、啊，系咯、 啊，系咯、啊。未系嗰十大秒嬲嗰啲字嚟嘅。 仲有咧，仲有咧， 最后一句就系话。今日咧我都帮你洗衫啦，我帮你接衫，我帮你倒垃圾啦。 哦， 我帮你， 帮你。 你冇份嘅屋企，咩都系帮 我 嘅。 讲啦，系你继续啊， 系 继续啊， 唔好话帮啊，因为你都有份啫，知唔知啊？ 继续啊， 各位老公， 我去厕所啦。 方式交流。有隨團的越南籍專家出發前表示，期望此行找出病毒來源的細節或者新資訊，但不預期此行會得到所有答案。在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40% 以下。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星期日再度转冷，下星期中后期有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3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76点，升140点，成交金额10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9点，跌125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22蚊，升26蚊；阿里巴巴233.6，升9.8；美团393.2，升16.8；保利协鑫能源1.44，升2.1；中移动47.6，升1.65；中芯国际27.65，升1.45；中海油8.11，升4.1；小米集团32.9，跌1毫；吉利汽车33.3，升6毫；中国平安99蚊，跌2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754，英鎊10.575，瑞士法郎8.73，澳元6.003，加元6.109，新西蘭元5.574，歐元9.4185，每百元對港元7.45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465。日經平均指數報28914點，升457點，港金現價報17000蚊，跌1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9.02美元，賣出1839.7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东咧系有爆水管，介乎高士打道同埋洛克道一段咧，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就系坚拿道东系有爆水管，介乎高士打道同埋洛克道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都系车多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黄竹坑道各两红桥底方向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本年度超过120首流行歌曲竞逐十大中文金曲奖。究竟哪十首歌曲最终能够成为本地乐迷的新经典呢？ 1月16日晚上8点 多媒体特别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HKMI，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隔了三年再同阿一波胜做访问，感觉如何呢？ 他们依然都是咁中意玩，隔住个电话呢都可以笑到收不到声。今次仲要呃女仔，到底我有没有被他们呃到呢？ 我是 Misha 叶巧琳，想知道我同三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胜，我是你的后援会。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到嚟12点之后，风吹快活人啦，气温啊节节上升18度啦，已经吓。 哇、好温暖啊！ 系啊，我哋嗰、那个湿度就每况愈下啦，唉，真系好惨啊！每一日见到个温度越嚟越低，越嚟越干咁样，真系 越嚟越干啊，系嘛？大家真系要保湿啦，同埋要滋润下。 OK OK 好。 嗯，喂，头先咧，即系同阿豪仔咧睇咗一个叫做交通啊， 交通意外啊。 咁啊，其实交通意外就其实真系香港咧嘅道路方面咧，就真系系好繁忙嘅，即系你每日 咧九唔九都有啊，真系啊。 唔系，但呢只咧就有啲、有啲无妄之灾嘅，呢只咧就系你见到都避唔到，避到都走唔切。系啦，系咩嚟嘅咧？就有警车留后啊！ 系 警车、 你知咩叫留后啊？系啦，即系话 啲暗车度留后啊？ 类似啦，即系总之佢突然间咧就即系本来停咗喺度嘅，突然间就向后上，向后上咁样咯。 拉拔力掣啊！ 唔知啊，嗱，佢而家咧先讲嗰单系咩新闻咧？就话琴日咧喺中环红棉路啊，喺条斜路度咧，突然间有一架咧隶属中区警区嘅警车咧，喺冇人驾驶嘅情况之下向后留后，冲咗大概成100米咁多噶。 系啊， 咁啊驶经嘅车辆咧，有啲如果你行紧咧，就避得开啦。 避得到就避到啦。 有啲真系冇办法啦。佢话、有一架载住客嘅的士、一架专线小巴同埋一架咧私家，即系嗰啲货 van 啊，就避唔到，咁啊全部都俾佢撞到嘅，咁啊四架车咧都嘭嘭嘭咁啊，有啲人就受伤咯，咁样。 嗯，系啦。咁啊，但系咧即系有报章咧就话咧翻查资料咧，呢一啲其实咧。汽车留后啊，其实咧都唔系即系叫留后啊，即系向前冲咧、即系讲紧 向前冲， 向后褪， 向后褪。 唔系嗱，向后流又有啦。咁、譬如佢喺斜路， 哦，即系佢车道唔同， 系啦，佢喺 斜路 向前嘅，咁咪向前冲咯，系咪啊？咁、向后嘅，咁咪向后流啦，叫做有前有后啦，叫做系啦。咁但系问题系咧。原来好多 case 咧睇到咧，佢话就算酿成交通意外啊， 系 交通造成嘅嗰个人命有伤亡嘅话咧，其实嗰个车即系嗰个叫做司机咧，嗰个车嗰个责任不至于好重啊。 系啊，系点样噶？ 系啊，就 系 点 驾驶咯，系嘛？ 嗱。就是你讲紧嘅咩不小心驾驶啊，即系造成他人咩危害嗰个伤亡嗰啲咧，原来咧佢哋咧即系报章咁讲啦吓，佢就话因为咧佢司机嗰、那个重点就系、那个法庭嗰度打落去就话咧，你唔系个司机危险驾驶啊， 系 嗰、那个司机，佢唔喺个车度， 系 咁所以唔造成个司机酿成呢个交通意外。 哦，即系入佢系危险驾驶，佢 都 唔喺个车度， 系啊，所以咧， 佢个罪名会唔会系即系不正当去？处理或者 冇啊冇啊！嗱、啊，我睇翻新闻报道啦，吓、那、嗰个文章报道就系话咧，佢只系可以控佢咩？告佢咩咧？没有固定汽车 制动器 才离开车辆，咁咧就系讲紧最高就系罚款，即系讲紧判可能罚2000元，同埋停牌6个月啫。 但系佢嗰次嗰单意外就一死三伤。 系啊，但系问题系嗰个系可以造成嘅一啲伤亡。 一死三伤唔关，唔系嗰个警车个。 唔系， 即系佢讲紧话之前有一单2006年一单嘢咁样，系啊，2012年又有试过咧，有一架拖车。嘅吊臂，咁咧就停低之后咧就向后流啊，咁啊点知又系因为喺皇后大道嗰度啦，又撞死咗一个即系老妇人，撞伤两个，咁啊谂住用危险驾驶啦，引致他人死亡，点知最后证据所限咧，都系哇，仅仅系可以控告佢咧违反交通标志。只是罚款2000元， 系啊， 即系呢度啊讲咗有其中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系咁嘅时候， 系 即系相关嘅法例系咪时候要去即系修改一下，与时并进咧？ 系啦， 法例啊， 可能 大家讲完呢个法意外，然之后跟住讲嗰个法例嘅时候咧，都会有一种唏嘘，咁样。 我要噶，因为佢如果唔修改咧。 似乎都覺得唔係好反映到個現實或者真相咁樣。 係啦係啦，即係如果你唔修改法例咧，你就淨係可以用現行嗰啲咧。咁啊嗱，咁又啱嘅。你如果你用現行法例咧，咁佢個定義係真係你要喺個車度揸，你先係危險駕駛啊嘛。佢如果走開咗嘅。你又冇得用呢個嚟入佢罪，咁又啱嘅規矩上， 係啦，係即係喺文字上面啦，叫做喺嗰個叫條例，所以咧 條例係咁咯， 咁即係要另外有一條咯， 係啦，所以另外一條， 咪話睇下係咪要再修改或者係加啲乜嘢嘅， 係啊，就話探討定立呢一個沒有固定車輛引致嚴重傷亡罪行嘅可行性咁樣咯， 係啦，即係唔可以淨係話得一個嗰個條例，因為真係係佢嘅疏忽， 不過當然咧，你好快就會諗到。咧，即系呢一种罪行嗰、那个复杂性系咩？因为譬如咧，你话你危险驾驶咧，咁系你操控架车咧，你直情就睇得出话啊，因为你加快或者你点样扭态咧，你撞到人，咁好直接嘅嗰个关系，系啦，即系你嘅控制令到你有意外啦。而呢一个咧，我即刻想象到个复杂性就系、是、可能佢系喺今朝早9点拍低架车，佢唔记得咗，譬如话拉好个 handbrake 先算啦吓。佢可能去到11点嘅时候先至留下，咁然后跟住撞到人啦。咁可能咧，即系喺检控嘅过程，或者你话针对呢个原因里边咧，可能就好间接，佢就觉得哇，其实搞咗成2个几钟头，究竟系咪真系纯粹因为我唔记得咗拉个 handbrake， 然后即系点样？可能佢就会觉得咧，咁样嚟令到我入罪咧。你要佢中招咧就好难啦、 okay, 所以而家咧佢就话咧，即系可能咧就会研究咧话引用呢、這个误杀罪咧、去检控，因为唔记得咗拉手掣而造成严重嘅交通意外嘅大意司机咯。 咁可能佢个原理上就啱啲啦，即系你误杀，即系唔系话你有心嘅，我冇拉个 handbrake， 不过可能你因为你嘅疏忽又导致一啲嘢咁样咯。 系呢一种就系如果摆明嗰个架嗰架车系。冇拉到 handbrake 就即係做少樣嘢嘅，咁都要有啲責任啊！你難保有一劑係佢拉埋 handbrake， 係啊，個 handbrake 壞咗， 可以係有其他因素，唔知可能有人推佢架車啊。推落个斜坡，唔知点啊？ 唔系咁啊，太夸啦！ 咁啊，有人推就肯定 推就唔关佢事啦。但系如果你话佢拉咗 handbrake， 点知 handbrake 佢老化，可能佢锁唔实，跟住松咗。咁譬如呢啲咯。 喂，但系咪问题？好多时道路意外咧，好多时都系架车咧无故，譬如飞甩个碌咁样。 系啊系啊。 但其实都要个车 佢都有责任嘅。 司机系要负翻责，因为要确保嗰个车系要安全。 好多呢啲咁样 case 咧，都唔同嘅处境。所以就你变咗系每一单 case 上到法庭嘅时候就系、是 逐个案件嚟 到审咯。当然啦，而家就系讲紧咧，原来有咁多单呢啲嘅叫做咧，留后又好，向前冲又好啦，造成啲伤亡咧，那个司机系只系罚款就停牌，咁就 嗱，所以咧喺未有法例之前咧，我哋唯一可以奉劝咧就系、是、你停车之前，你一定要确 保 佢系稳阵嘅。 系啊， 你两位都揸过车啊，比较多长 系啊系 啊， 比我嚟讲都咁会唔会都经常会提醒自己齐未？做齐晒啲嘢， 要啊！你一落车咧， 根本系唔会漏啊！因为架车即系而家啲车又叫比较相对地好咧，佢会提示你一啲嘢噶嘛。 哦，系啊，唔系我咧就稳阵啲，因为咧我知道有啲司机咧，可能佢会判断咧就话，如果唔系有明显嘅斜道咧，佢停车咧可能佢就咁拍个 P 波或者 N 波，我都唔系 P 波添啦。譬如因为你停一停咧，可能佢拍个 N 波咧，即系所以入咗空波算数。但系咧我就成日稳阵嘅。我呢陣時入完 N 波咧，我踩埋個腳掣，咁咧結果咧係麻煩啲嘅，因為你要再啟動嘅時候咧，你就哇又鬆腳啊，又鬆手咁樣咧。但係有陣時又救你一命噶嘛，因為原來你唔知咧，原來嗰度係暗斜嚟嘅。 你有冇試過 我有試過啊，嗰啲 多咗一步咧，慶幸自己有做多咗一步。 嗰啲燈位啦，或者咧最明顯，我哋公司停車場啊，我哋呢個位咧有一個地方咧，佢有少少暗斜㗎。原来咧，我哋呢边咧，即系侧边嗰个入到嚟嗰个回旋处咧，如果你拍到埋去路岸边嗰个位咧，就梗系平啦。原来你向前多少少咧，佢有一个小斜嘅，咁有人我要搬开雪糕桶咧，我先至褪架车啊嘛。我记得有一次咧， 佢自己留后系嘛， 我就咁拍只 N 波啫，我唔记得踩脚掣。跟住我真係一落車就我 feel 到咦唔係喎， 架車向前， 佢想向後喐喎、 啊、 不過好彩呢，因為呢佢嗰個斜唔係好勁， 好輕微、 好輕微， 但係都喐 咗，佢準備想喐喎、啊、哇我嚇到即刻上返車囉、 啊、 但係我就知道啦，所以每一次呢我再喺度拍車呢、要自己搬雪糕桶呢，我就拍 N 波之後呢一嘢踩成個腳 break、 當然啦，即係喺斜路嘅一定更加要啦，但係唔好睇少好似豪姐話 齋 呢， 你 feel 唔到嘛， 嗰個少少暗斜就會留後 㗎啦、啊、所以我啱啊，即系灯位都系噶，灯位有阵时咧，你可能上斜路少少嗰啲咧，又唔系斜得好紧要，轻轻咧，我有试过都几次，我谂住哦，系咪可以就咁拍个 N 波算数咧？原来唔系噶，佢向前噶。香港啲路咧唔系咁平滑得咁紧要咧，你如果咩都唔做嘅话咧，你停喺灯位度咧，佢慢慢向前喐咁样。 你向前咧仲 OK 喎，因为你向前你望紧你自己。 你撞 pat pat 嘅都撞人哋。 你向前后 边啊， 都系。 你留后嗰个意识低好多。 系啊系啊系啊。 向前咧，你仲见到，因为你个眼喺前面。 冇错冇错。 我点解咁近嘅？点解咁近前面架车嘅？咁先可以即刻踩 brake 啊？留后你有时停低嘅时候咧。你可能会望下呢，望下路，望下街嘅时候咧，架车留后紧，你系唔知，跟住就揩咗后边噶啦。 啊，所以我都真系觉得自己好聪明啊，唔揸车做乘客最好啊。 但系如果无妄之灾咧，你坐喺小巴度， 你坐 大吉利是，大吉利是，你都中招噶。 咁起码我真系 关自己事啊嘛， 几个驾驶技术累人啊嘛。 系啊，喂，总之小心啦 吓。各位司机大佬，嗰个 break 真系要去拉噶吓。 正所谓咩？人人向前，莫后退，千祈唔好留后。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屋企咧迟啲要装修啊，屋企人仲喺度拗紧，究竟装唔装窗花好？你觉得点啊？ 你屋企有小朋友啊，梗系装窗花安全啲啦，仲要咧确保个窗花够巩固、啊，最好咧加埋冚草，令到窗花咧更加稳阵。 除咗锁好窗花之外，我听啲专家讲，最好咧要避免窗边咧摆梳化啊、碌架床。等呢啲咧都可以俾小朋友爬高嘅物件嚟噶，防止佢哋咧就爬出窗口。 系噶，安全起见咧，窗花一定要锁好，嗰条锁匙咧就要收喺小朋友攞唔到嘅地方，连气窗啊都要锁埋嘅。 讲到跌亲，我屋企咧有碌架床，小朋友咧都有机会由上层跌落嚟噶，咁有咩方法可以避免呢个意外啊？ 嗱，可以嘅话咧，应该就避免小朋友瞓碌架床嘅上层。如果真系要瞓咧，咁上层啊就一定要装置坚固啦，同埋高度适中嘅床栏，仲要咧够稳阵啊，有条梯俾佢方便上落咧，咁就好啦。 我谂到个方法，就系、是、可以嘅话，用子母床代替碌架床，咁咪更加安全啦。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有一天能举手碰到胡子根已亮到，还记得当天银河里一一细数，繁星指尖也可斗高。你话我长大多恐怖，纯洁亦会吸生活去火。 嘅波板糖啊，最尾五分钟啦，一阵间就会做新闻啦。喂，咁啊讲单咧，即系同大陆过年嗰啲新闻咧， 过年 系啊，过年咧，因为准备咧，佢哋有春运啊嘛，咁啊，大家即系因为佢哋就要准备翻乡下啦。咁啊嗱， 但系而家有几个地方就唔翻得啦。 系啦，嗱，而家设身处地咧，就俾大家谂下啦。佢哋就每一年咧都过年翻乡系大节日嚟噶。正所謂有錢冇錢都要回家過年咁樣，咁啊，因為 都要逼翻去啊。 係啦，因為成年啊嘛，你諗下，其實你成年出咗去打工，同我哋話可能一個禮拜冇翻屋企咧，完全兩件事嚟嘅。好啦，而家真係去到年尾啦，咁啊，兩位打工仔女，有咩誘因可以令到你唔翻鄉下過年呢？因為佢哋而家推出新嘅政策， 我屋企人出曬嚟。 系啦，一就调翻转，因为嗱、 啊， 因为而家咧都唔系，我谂佢都唔想你咁做，因为佢而家有29个省市咧，就话咧希望大家就地过年啊，即系你就 唔好搭车翻乡下啊嘛， 系园区过年啦，咁佢都要鼓励你、奖励你噶嘛，系啊， 奖金 系红包，要几多你先收货 啊？起码5000啊， 几多？ 哇，5000， 一个月粮啊 ？OK， 好，一个月粮啦。咁 我哋望一望下，红包嚟讲咧， 真系红包啊！ 有啊有啊，嗱，佢有好多款噶，其中一个就系红包。哦，你又真系咁都讲啱咗。 边个讲啱啊？ 佢桂花田咯。 哦，5000啊？ 东莞某一间企业，佢就话啦，如果你肯留低喺公司唔翻乡下咧，喺2月至3月咧，佢会放5000蚊津贴。 哇，好多噶咯！ 我 呢个真系好多 人工啊！ 我谂啊， 东莞好啲嘅， 唔系应该，但系人工都真系接近多个噶啦， 系啊， 犀利！你呢个又中嗱，佢有两个企业都系东莞啦，同埋有一个咧就喺福建嘅厦门咧，佢都话嗱，你唔翻去嘅话咧，派5000蚊。 系啊，有冇话嗰个企业系做咩生意噶？ 冇，某企业啫，哎呀，可能佢费事你嚟搞佢啊，真系就某企业就都系 即刻加入， 即刻加入咁样，系啦，咁有啲咧就出手低啲嘅，有啲咧就唔肯俾现金啊，譬如咧汕头咧有一间咧就做 猪肉啦咁样， 系啦做印染厂嘅，佢咪俾猪肉，佢就话嗱咁样，你哋过年唔翻乡下嘅话咧， 报你啊， 唔系免费食宿。 哇咩边鼠免费食宿啊， 喺返个厂度囉。 免食宿都、 啊、真係啊。 但係免食宿都佢哋真係要特登要自己出嚟租。 但 係唔 够吸引囉老板。 係啦，你一对比嗰、那个比5000蚊喎，係咪先。係啦，你呢度就冇喎咁样。 但係呢个都系基本嘢嚟喎，我觉得。 係啦。 我接受了。 而家我哋有条件拗㗎嘛。 冇错，因为人哋有个5000蚊喎。好啦，跟住呢佛山呢。 你去咗边啊， 係啦，佛山嗰个企业呢就做咩咧？呢个好笑啊！佢话咧，我一次过俾8个优惠俾你。 哇，八个得 系啦，嗱， 佢真系好需要留佢喺度。 系啦，不过通常就咁样嘅。你发觉佢俾得优惠个数诶，嗰、那个项目越多咧， 八个可唔可以一次过用噶？定系每次只可以用一个优惠？ 啊，你可以听下噶。佢咧佛山咧就话啦，我哋有8个优惠俾你，包括咩咧？就系话派消费券啦， 嗯， 系啦，即系几百蚊咁派俾你用啦。 Okay、 另一个咧就系话送电影戏飞。 吓，都冇戏上， 系啊！我谂紧你俾电影戏飞开唔开先嚟戏院就系，跟住仲有咧，哇！呢、這个真系正啊，技能培训津贴。 技能 哦，即系培训啦，再次培训啦。 即系话咧，你呢个春节你唔好翻乡下啦。 即系 你 去学电脑， 系啦，学电脑啦，系啦，我有津贴俾翻你咁样。 仲有津贴啊？ 津贴嚟噶呢个 ，OK 啊呢个。 系啊，呢、這个就系技能培训咁样咯。 津贴即可能100蚊咁样，你又要 都好啊，又学嘢。 系啊，嗱，跟住咧，头先讲福建咧，有啲就直接派5000蚊俾你啦。咁、但系咧，如果福建泉州咧， 好有钱 嘅。系啊，但系佢又唔系个个地方咁正。嗱、呢个咧，佢就话啦，每人可以攞到咧。两嚿水利是， 两嚿水利是想留我嗰个春节假期。 未完，阿姑 八份入边其中一份 系啊，仲有，你可以用身份证免费搭巴士。 吓、啊，免费搭巴士？ 唔系先 系，开唔开心？泉州里边咯， 泉州里边 呢啲人少位啫， 系啊，都系佢2蚊啫嘛。仲有，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咧。免收国家 A 级旅游景区嘅门票。 哇，我唔去啦！ 有咩景区巴闭啊？ 唔系佢里边有嘅，但系佢本来门票咧， 系 啦， 50蚊 嘅 要。 系啊，如果都唔吸引嘅话咧，冇办法啦。咁啊，大家都系用唔同嘅方法啦，消费券啦，同埋免费门券啦。 似乎系得嗰个消费券同埋嗰个学嘢有津贴系吸引啲咗。 系，我都觉得5000蚊吸引啲啊， 吸引啲。 系啊， 即系等于出商量系咪？ 系啊，所以你都知道咧，而家内地疫情咧都开始紧张啊，大家都要严防小心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据了解，警务处、国安处今朝采取行动，在多区拘捕11名涉嫌协助罪犯的人士。据了解，涉及12港人案件。被捕的8男3女，包括九龙城区议员黄国同、学联前副秘书长何杰宏的妈妈。警方在中午之前带黄国同回到他的议员办事处搜查。油麻地新田地街20至26号双数楼宇再有住户确诊新型肺炎，当局今朝曾经一度封闭楼宇并安排居民撤离。油尖旺区议员何富荣形容做法非常仓促，居民感到彷徨，楼下商户亦都不清楚是否要做检测，批评当局欠缺沟通。何富荣说，朝早7:40收到民政处通知，得知居民要检疫。他说有关楼宇上星期五已经需要强制检测，若果能够安排更早撤离，相信会有更有效控制疫情扩散。他又说楼宇有不少南亚裔住户，他们不清楚强制检测的事宜，但当局昨天才贴上尼泊尔文字版的通告。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说，德国BioNTech 同上海復星合作的疫苗有效率較高，但出現輕微發燒等副作用的機會較大。北京科興疫苗的有效率較低，但副作用亦都較小。 他认为长者可以接种有效率较高的复星疫苗，科兴疫苗可以留给年轻人。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在防控重要关头，不需要介意小部分人接种疫苗后出现伤风等轻微病征，任何安全都能够保护高危群组，减低医疗负担的疫苗都可以采用。内地新增1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近10个月以来单日新高，当中124宗是本土个案，81宗来自河北，43宗来自黑龙江。国家卫健委公布，河北新增一宗死亡病例，是本土个案，这个是自去年5月17日以来，时隔242日再次出现本土死亡病例。世卫十人国际专家组抵达武汉展开病毒溯源工作，专家组预计逗留大约一个月，期间计划到访科研机构、医院以及华南海鲜市场。专家组入境之后的14日检疫期间，会同中国专家以视像方式交流。有随团的越南籍专家出发前表示，期望此行找出病毒来源的细节或者新资讯，但不预期此行会得到所有答案。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星期日再度转冷，下星期中后期有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3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75点，升139点，成交金额110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9点，跌125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622蚊，升26蚊；阿里巴巴233.8，升10蚊；美团313蚊，升16.6；保利协鑫能源1.44，升2.1。中移动47.6，升1.65；中芯国际27.7，升0.5；中海油8.1，升4毫；小米集团32.9，跌1毫；吉利汽车33.35，升6.5；中国平安99.05，跌1.9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4，日元104.02，瑞士法郎0.888，加元1.269，人民幣6.472，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8,922點，升466點。港金現價報17,000蚊，係跌1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0.59美元，賣出1,841.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间公司事前通知员工今年冇假期奖金，不过咧又用 email send 俾佢哋话会发放650蚊美金俾每位员工，但系就要要求佢哋填写个人资料。 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原来就系呢间公司啊，特登咧通过呢个邮件啊，测试啲同事啊会唔会误导呢啲网调邮件啊？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志， 知识会社。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Hi, this is Kylie. Hello. No, I can't. I saw you dancing with somebody, looking at me. She know how to party, but nothing I can do.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姑娘，佢开始散收收啦。 诶，扎翻稳佢咪得咯。 佢仲有啲堕添。诶， 放翻好咪唔会堕咯。 你个死佬对得我住啦，你嫌弃我散收收，话我吓堕啦。 唔系啊，田婶，豪伯系话散收收嘅建筑物料唔放好，好易跌落街啊。 嗰啲砖啊，乱咁摆啊，好容易吓堕，会砸亲人噶。 原来我怪错咗你。 诶，你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高空堕物会伤人，做足安全倍安心。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死佬，你等埋我啦，我冇气啦。 哎呀，叫你平时同我一齐神运噶啦，你唔好搞到而家咁样上气唔接下气，冇鬼用啊！真系 你。你试下拎住两袋百 kg 嘅米啊，我睇你行得几快。 吓，你本身咧都攞酱米噶啦，条腰度你都惯噶啦。我左手我拎住支龙头拐杖，右手个拎住支开龙雀啦。我边有手攞米啊？真系。同埋啊，我讲咗几耐啊？ 咩啊？ 叫你唔好咁买咁大包米噶啦，买住两公斤唔得嘅咩？吓、啊，你话你自己拎到噶嘛？ 咁啊，系得八公斤，买两包啊先平噶嘛。除翻我啊，平咗啊八个半啊每包。 睇医药费都唔止啊，八个噃。 好啦，老三，买完送翻嚟咧。哎呀，远一远都见到你两个啦。 啊，死婆，又系咧，成条街咧得佢一个未嫁得出嗰个蔡姑娘。 系、哎、我知道啊。 同、哎、佢打招呼先，蔡姑娘。 沉讲咩啊？ 冇赞你靓啊！唉、哎，未买餸啊， 口花花 嘅。哎呀，佢买咗两袋米，话冇手攞餸 啊！啊，衰佬啊，头先唔系咁讲噶喎。啊， 唔好害佢啊！ 系都系，我头先叫你买根菜，买砖豆腐啊，你又唔肯拎啊，佢又好衰噶佢。 豆腐我唔买啊，我食嘅啫嘛。 系、哎、又就整古菜姑娘啦、 啊、 你。 哎、我冇讲啊，我讲介绍个嗰个菜。当啫嘛，我左手攞拐杖，右手攞雀，你话我 得啦、哎，知啦，哎呀，咦，田婶啊，你一次买咁多米，乜好平咩？ 哎呀，你乜你唔知咩？你应该平时同人哋买好多噶吓，啊， 点解咧？ 系咯， 平均力气，佢帮手做家务啊嘛， 帮、哦、人哋 系啊，平均咧一包平咗八个半啊， 讲咗好多次啦，你八个半， 八个半好大噶，对于我哋啲老嘢嚟讲，哎呀，其实咧，佢啊。平咧，平唔平咧，我都系谂住买多啲啊，米啊、油啊、盐啊、糖啊、罐头喺屋企啊，因为呢排少出街为妙啊。 哦，都系啊，你都啱啊，哇，平均每包平八个半啊，你呢度咪平咗成17蚊咯。呢排天气冻，出少啲街好嘅，咪冻亲啊。 死婆，听唔听到蔡姑娘讲咩啊？叫佢出少啲街档帮忙啊。 叫你都系 咁嘅意思啊。 啊，不过唔系、啊。个衰婆话附近咧多咗好多建筑工地，搞咩啊呢排吓？ 哦，你哋觉得好嘈啊？嫌嘈亲啊？ 点会咧，蔡姑娘，你睇下边个喺我隔篱先得啊？ 咩啊？ 有咩嘈得过佢啊？ 豪伯，你又讲得啱啊！我头先好远已经见到阿听到阿田婶讲嘢啦。 嗱， 蔡姑娘，你一表人才，你冇理由咁样帮我死佬啊！ 我话你老当益壮，中气够啊！ 都讲个老字咧，真系唔好啦。嗱，佢话咧。个工地危险，惊行过嚟嗰阵咧，有嘢飞落嚟搭亲佢。蔡姑娘，你评下你啦，你话佢啦，系咪咧？生人唔生胆啊？佢啊，夜晚行啊，啲路啊，都惊人飞礼佢嘅。 飞礼 啊！你话有冇可能、啊？ 蔡姑娘，你都唔惊噶，系咪啊？啊，喂，你唔惊，我惊噶，真系我一 睇得出，睇得出。 系啊，真系我仲真系啊。 都明嘅，你仲如花似玉啊嘛， 系啊，系你讲噶咋吓？诶，呢类型嘅意外嘅新闻啊，真系间唔时都听到一单半单啊！哇，几惊又出奇又开，真系啊！ 哎呀，咁啊，大部分工地啲工友都会做足安全措施噶嘛， 系你唔做啊，死佬！ 唔系啊，我哋都冇仔女啊。 我关咩事啊？ 你讲咗去边啊？ 咩啊？ 我哋冇仔女唔做安全措施，个头都唔惊俾个即系揼亲啊嘛！ 啲仔女啊， 系啦， 好吧。 听你头先讲嗰啲语气、啲口气咧，你对嗰啲工地运作好熟喎、 啊。佢话你有口气嘅，你收大声啦、 啊。翠姑娘，你闻到我有口气咩？ 你假牙戴好啲啊嘛！ 我除开口罩，你再闻下，我今日有喷啲薄荷花香喎、 啊。抗疫紧啊，收翻你个口啊，唔该。 哦，收翻个口罩。诶、欸，使乜讲啊？我后生奶奶嗰阵时啊， 你后生啊， 即系琴日啫嘛。 后生奶奶系点解啊？ 即系阮奶奶啊，平时都 系啦， 诶、失礼街坊嘅、 啊。平时咩阮奶奶啊？瞓觉嗰阵时啊，手手脚脚。 会到阮奶奶啊？ 我喺工地做咩？做管工噶。 佢好叻噶，好叻噶。 啊，嗰阵时啊，就啊啲 两个人噶都 工作安全守则拦唔到我噶。 系咯，诶、哎，我啊真系觉得啊，呢个管工真系好叻。所以我先跟你嘅啫嘛， 系啊， 都几十岁啦，唔该你啦，你快啲讲下呢啲咩工业安全嘅嘢啦，懒叻喺度， 好吧，不如啊讲啲工地嘅嘢俾我哋听下啦。 啊，衰婆我都话噶啦，蔡姑娘啊，呢度成条街冇拍拖冇结婚， 所以揾我哋倾偈。 系咯，咁无聊嘅嘢撞到我哋都问嘅，你话你咁有街去一早走咗啦。 讲唔讲啊，好吧，你哋呢度疑乜嘢沉乜嘢， 咪好重啊，大佬。 好惨，你睇下佢。 两个都。似乎唔多化喎、 啊。啲、hey, 米你唔好摆落地下。 我唔会啊。 疫情严重啊，你同我拎十包米啊，摆落地下食唔到噶啦。 你摆喺头顶啊， 快啲过啦，死佬好重啊，断手啦、 啊、 我。 啊，蔡姑娘呢啲咧就叫做有上进心啦。个人又好学啊，未有婆家咧都系抵嘅，啊唔系就唔抵嘅。 你讲乜嘢啊？ 嗱咁啊， 唔 同范畴嘅嘢咧，你听下人都醒啲噶。如果唔系好似你咁懒啊，咩都唔肯听唔肯学。我都想快啲入正题，不过无奈佢废话多嘛，真系吓。工地有咩好惊呢？人哋为咗防止物料下堕就击伤工友，你会喺呢一个建筑物唔同高度嘅外围设置斜山同埋保护幕噶嘛？你咁样好惊啊？ 哦、即系你话佢喺会系喺呢个建筑物嘅唔同高度嘅外围设置斜山同埋保护幕，系咪咁意思啊？ 你做咩重复讲咧？你 系 重要啲嘢啊嘛？ 好重啊，八 K 之埋。 蔡姑娘系咪因为嫁唔出咧？ 所以 佢想做我哋嗰啲 契仔契女咁样。 唔可以啊！佢想做妾侍啊，做马姐嗰啲啊。 哦，做马姐又唔拘啊！ 佢跟我哋讲嘢都好。 哎呀，成日讲埋啲唔等使嘢嘅，你哋真系冇解嘅。 哎呀，你听到咩？啊咁啊，阿衰佬啊， 咩啊咩啊咩啊， 加咗又点啊？会靓啲，好似我咁啊？ 哦，冇可能啦，你唔加都咁靓啦。 哎呀，我净系中意你咁。 加咗咪可以挡住啲下堕物料咯，你个肚墩就唔使抌到落个地下度啦嘛。 咁你翻去帮我拖拖翻佢。 你托住包米先啦，咁都要闻啊，蠢到屎啊，真系。 我蠢，你又蠢咗，你咪仲蠢过我，蠢上加蠢，你一齐蠢啦。 一人少句啦吓，唔好怒气啦，双眼唔好口啊，喺我面前耍花枪啊，真系眼冤啊。 衰婆，我哋唔记得佢嫁唔出，我哋唔好成日讲啲你嫁我嫁嗰啲啊。 你仲嚟系咪啊，豪伯？ 咩啊？ 真系 啊！你听到我哋讲心声嘅咩？ 我都有屋企人啊，喺工地做过啊。我唔使听到你啊，望到你哋两个眉头眼额，知你咩心声啦。 佢有屋企人嘅，就系有夫家。 我记得咧，我最记得啊，呢个屋企人成日同我讲啊，物料下堕好危险啊，所有嘢堕都系危险啊，你知唔知啊？ 梗系知啦，你望下自己。 你望下你先前手乜都做晒，我冇包米啊，所以一进入个工地范围就要即刻戴翻一顶点样啊？ 会 有帽带嘅安全帽护住个头，戴翻顶帽安全啲啊，安全帽啊， 会啊 有帽带嗰啲啊。 啊，蔡姑娘，我戴定顶安全帽同你讲嘢，就唔怕得罪你啦，系咪先？ 坑你个头都冇事， 嗰啲叫头盔。 系啦，嗱，仲有啊，有啲啊散收收嗰啲物料咧，即系嗰啲冇人要，流离浪荡喺条街度聊两个。阿爸婶倾偈嗰啲咪叫散收收咯， 真系啊，佢赖低咗佢啊， 唉阴公啊，嗱嗰啲物料啦、工具啦，唔用嗰阵时咧，要妥善储存，我摘匀佢，千祈唔好就咁撇喺路边或者窗边或者街边啊！如果一个唔小心从天而降啊，好似我哋两公婆翻屋企都撞到佢嘅， 就系、是、咯， 唉、哎，好易有挚爱啊！我哋真系， 我都觉得今日都系乜嘢散收收啊！你讲 啊， 你咯， 系都仲慢， 咪话你美不胜收啊！ 啲头发啊， 系啊， 啊，仲有我都记得咧，睇过啲新闻话有个工友喺开工嘅时候咧，一时大意冇戴嗰啲安全帽啊，系咪啊？ 系啊， 仲要喺一个咧冇上盖嘅大厦平台嗰度逗留啊，唔知做咩？点知一支啲几尺长嗰啲铁通啊，从楼上跌鬼咗落嚟啊，仲打中佢个头度，哇！惨啊，阴公猪啊，受重伤啊！ 几尺长嗰啲小事啦， 哎呀，白铁 我都唔止啦， 你收埋啦，哎呀，我 你 讲 你见过嗰啲铁通唔止啊嘛， 咁啊，梗系啦。 我都睇过， 你又睇过我 意我 哦，行亲我，琴晚我冲凉有人装我，原来你啊，臭姑娘， 使用物料调重机运送石屎砖上个顶层啊，但系因为嗰啲石屎砖啊未有被铺好同埋扎稳啊，咪就系散收收嗰啲咯， 系啦， 系啦，你明啊， 即系你咁样啊，田婶，再加上物料调重机上升时产生个震动啊，哇，好物理啊！系真系啊，咁就令到有石屎砖由高处跌咗落嚟啊，跌咗落个工友个头嗰度啊，哎呀，好鬼惊啊！ 你惊你啊，行出街你收翻屋企啊嘛，阿衰佬啊，好彩你娶到我啊咋？ 吓，点解啊？ 你睇我一副咧旺夫益子相，唔系我，你真系边有咁长命啊？你真系多住我黐住我啊，多谢我啊！ 你就成个旺角站咁啦，直情旺到咁样。 我做金钟站得唔得？ 你直情好喺我耳边啰啰嗦嗦，似个旺角街头咁样。 我话你听啊，而家听唔到我，你啊真系啰啰嗦嗦啦。 哎呀，我都叫你唔好再喺蔡姑娘面前咁样讲嘢啦，睇、人哋而家嬲啦，面都黑埋啦。 哎呀， 唔系佢唔嬲。都系咁噶， 你讲乜嘢啊？ 对住你阿师， 你系咪只眼有问题？我呢啲白雪雪嘅本地姑娘， 系啊，佢口罩系白咯。 系啊， 对住你廿四小时啊，就仿如度过咗72天啊，咁长啊，咁啊，梗系长命啦。 你份人啊，冇咁多甩甩流流，我就唔使嘥咁多口水啦。 又 话 时话，我哋呢三行全部都冇内容噶，唔知讲嚟做乜？ 一人少句啦，所以一人少句。 好啦，系你终于讲呢句啦，我同你讲啊，蔡姑娘，蔡姑娘，蔡姑娘， 讲啦。 你认我嘛？我呢个 你咪同你衰婆讲咩？ 讲完啦，呢家两句都系你个名嚟噶，蔡姑娘，蔡姑娘， 你又想认衰婆唔得噶？ 跟住咧，跟住咧， 防止工业意外呢啲嘢咧，工友作为雇员啊。同雇主一样有好大责任噶， 系我知 道啊，你知道工友打份工啫，有咩责任啊？佢斗人工 嘅 啫， 又唔系噶，田婶作为工友，如果发现有物料嘅储存唔安全，要即刻同个雇主讲，通知佢啊嘛，仲要同个雇主合作咧，做足个安全措施，防止啲物料啊高处下堕啊，咁安全得多啊嘛，利人啊利己啊， 高处下堕，安全得多，哎呀，蔡姑娘有急财、 啊， 你真系， 哎呀，好运啊吓， 做雇主咧，每次开工前都要进行相关嗰啲风险评估。譬如头先你讲嗰单意外啊，运个石屎砖之前咧，你一早就做好风险评估啦。 哦， 仲要订立相关嘅安全施工程序。嗱，你咁样嘅，将啲石屎砖搭好， 系， 同埋扎稳， 系 喺物料调重机有围边嘅运货平台上面。 哎呀，我谂起嗰啲大子啊，我唔知点解。 点样大子啊？ 嗰啲围边啊嘛， 嗰啲大子裙边咋？你嫌啲嗰啲字唔够多啊，仲要加落去真系。阿蔡姑娘真系啦，佢又唔怕包米重啊，真系。咁嗰啲物料吊重机嗰啲机架咧，仲要稳固围封好，咁你就可以减低发生意外嘅机会啦。 嗱，田婶，你听咗咁多，应该唔会再咁惊行过嗰啲工地啦。你老公讲噶啦。 哎呀，就算啊，冇咁惊行过啲工地，学你话斋，天气冻都系少啲出街。 哎、你唔出街咁点买餸呢？你唔好諗住靠我啊，我左手拎拐杖右手拎龙雀㗎。 我冇諗住靠你个衰佬。蔡姑娘啊，而家咪好兴网购嘅。 咁点、 啊、不如你教下我督几个掣咁去买到啲嘢返嚟唔使出街好冇啊。 吓、啊、我教你网购 衰 婆 啊。 蔡姑娘上网啊都系识男仔啦。好我同你揀菜啦系咪啊你咁样嘥时间。 你做乜将我秘密讲出嚟啊 哎呀不过你预期上网识男仔不如同我哋买萝卜好过啦你都冇学 好啊 真 好啊。 高空堕物会伤人做足安全赔安心。 另外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的精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

几个大嘅动物园，系啦，咁有边几个呢？有啊，拿须啦，系啦，拿须动物园啦，有石川啊，奇玉园啊，有啊伊豆啊，同埋有呢、這个长崎啊，咁几个大嘅动物园， 系 啊，佢哋仲进行咗一个别开生面，即系 我估， 可能我哋唔知啫。 系咪动物界嘅 fashion show 啊？ 唔系喎，佢话 帮你哋， 反而系咪唔着衫啊？吓， 调翻转 咩？佢话 你 别 开生面啊嘛，系佢不嬲都唔着衫 嘅。咁佢又几时点啊？ 打布袋啊， 光贴贴咁样。 系啦，几大 咩啊？冰上嘉年华。 嗱，佢有啲比赛、啊，又得意喎。 比赛着泳衣 嘅， 抗寒着泳衣。 嗱，点样啊？ 佢哋咧，你我就系想问你，估下有啲咩比赛可以俾动物做啊？嗱，佢系一个啊，佢话叫水豚嘅一个动物啊。 水豚 系啦，佢系 即系可能啲水上嘅动物 比赛啊， 系咪咁啊？ 啊，嗰、那个水豚咧，嗰、那个样咧就 成只海獭咁样 嘅、 啊，好似个样 咁样嘅，系啦。咁、啊， 即系净系呢只动物嘅咋？ 系净系呢只动物啫， 净、哦、系其中一种啊。 比赛咧， 斗快 几个大嘅动物园一齐嘅，犀利啊！ 斗快 系第但斗耐啊，喺水入面。 唔系唔系，佢哋系起屋啊，啱咗啦。 系 哦，斗耐啊，冰水冰水斗耐。 嗱，又系啦，嗱，咁其中一个就系啲咩水啦、 哦？冰水 唔系 汽水，汽水。 咩汽水啊？声 鸳鸯汽水，仲有啫。 冻暖水， 暖 温泉嗰只。 但系咁有咩好比赛啊？ 今日好叻喎！ 即系你俾佢哋浸温泉啊？ 系啊，佢 咁呢个比赛啲咩啊？ 佢就系咧， 睇下边个瞓得姿势好啲咁样。 唔系啊，佢我都觉得奇怪，即系啲动物第一动物可以比赛先犀利啦。咁啊，嗰只水豚有啲咩可以 去比赛啊？你马唔少啦， 咁啊加入咗人喺度啊嘛。 咁系咯，有钱嘅元素嘛，但系而家讲紧几大嘅动物园喎、 啊。咁你讲嚟听下，佢边个内容点 解？派出佢嘅水豚出嚟做咩咧？ 系 就真系将啲水豚咧去浸温泉。 浸温泉。 咁点样为之赢咧？就系、是、真系浸得最耐嗰、那个。 斗耐 就为之赢咯。 吓、 啊，其实佢话斗耐都系想佢哋保暖啦、 啊。哦，都可能系咪啊？系咪啊？ 会唔会啊？ 其实系嘅，因为 但 系 佢咪引佢入去噶个温泉，佢唔会自己即系。 佢唔会惊嘅咩？佢应该未接触过啲咁热嘅水啊。 但我睇刘德华个广告，啲马骝好中意浸温泉噶嘛。 系啊，我谂因为咁天气咁冻，我谂佢相信都即系人咧个皮肤够咁薄咧。佢都接受到嘅时候，个动物应该都 OK 啦。 有冇饮品赞助啊？ 佢又冇， 即系有冇饮系啦？有冇日本刘德华就同佢哋一齐玩啊？ 但系问题就系好得意嘅，就话咧，咁你其实嗰啲咁佢唔识嗰啲水豚，佢唔识规矩噶嘛？ 系咯系咯。 咁系可能咧就 浸一浸就走啦， 走出嚟。 佢话觉得舒服嘅，即系出边天寒地冻，佢觉得舒服咪浸耐啲咯。 咁既然佢话得个比赛，有冇结果噶？ 系啦。 有啊有啊有啊！最多你估佢哋浸咗几耐啊？ 十分钟， 俾多少啊？十分钟、五分钟加埋啦， 十五分钟啊， 有成十六分钟啊， 系、okay, 啊， 即系浸咗喺度唔喐嘅， 系啊，浸咗系啊，十六分钟。 咁佢哋系点浸噶？企喺度啊，仰卧啊，浮啊，即系背脊， 佢 哋冇嘅各有姿势， 各有姿势， 有啲系两十六分。 咁咪男女共浴噶？ 只喺度浸啊？ 哎，佢又冇讲。 系咪男女共浴噶？佢哋系咯， 系喎。 有冇佢哋着唔着衫浸噶？ 啊，佢哋个个都系赤裸裸咁嘅就系浸。 我惊咧，佢变咗做水豚汤啊！呢度 系啊，小心啲啊！真系， 而家佢起码即系喺个冬天里边有咁嘅活动俾动物。 系啊，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